好啦，时间到早上10:14啊，风骚范围咧已经即刻开始咗噶啦，晒到气温相对湿度71%嘅。喺我身边咧，仲有哇，我哋嘅拍档包括有 大家早晨啊，我系小羊羊啊，今日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大家开开心心嚟啦。系啊，中秋节啊，嚟啦，马老师今日有冇中秋题啊？ 我都话连放三日假啊嘛， 你有冇 留意啊？我琴日听冇改噶嘛， 系都要人劳气， 咪系咯， 唔可以似啊， 好挂住你啲 IQ 题啊， 系啊， 我考虑一下， 你净系出俾我， 哦 ，OK OK， 我你俾少少我，我今日就唔系 IQ 题，叫做中秋灯谜， 好好啊。 早上10:16啊，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1%，呢个中秋节啊，不如大家继续留低。炎面稍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有雷暴，吹和缓嘅东北风。希望大家今晚过一个愉快嘅中秋节。 啱啊！但我想讲咧， 系中秋灯谜，好简单嘅啫。 嗯， 简单到不堪，大家开心。 佢睇到啊， 冇答案噶，冇答案噶。 一天过去， 系 脱件衣裳；一年过去，全身。 喂啊！人家未读完，估到啦，马老师。 我都话好简单啊！ 呢、這个我都 你可唔可以尊重下马老师啊？你嚟嘅前辈，你等我听下埋先，你等听众听埋先。 你要明白一样嘢，我 300蚊， 我真系失咗啦，已经。 我就是尊重他，我才叫他不要出啲咁样嘅题。 有冇第二题？ 有冇第二题？ 有冇 第二题？ 有冇识呢题？ 仲有嘅。 第二个太差，你自己口水啊！ 佢噶 啦， 系啊，算啦，边个套啦？唔使睇噶啦，你哋已经。 Okay, 红娘子上高楼，心里痛，眼泪流。猜一问， 红娘子上高楼， 上高楼， 心 蜡烛啊，系咪啊？ 有冇？ 西瓜 物件嚟噶，物件嚟噶。 猜一物， 猜一物啊，唔系生果，猜一物 系 红娘子。 佢嗰 个啱 唔 啱？ 佢嗰蜡烛啱唔啱？ 我觉得系蜡烛， 蜡烛啱唔啱？ 啱， 好叻，咁你就啱啊嘛！我都觉得系。 此物大而轻，肚内火烧心。猜一物， 大而轻， 火炉， 我知灯笼。 灯笼， 啱， 系啊， 好嘢，好嘢， 得三个啦， 好啦， 年终三元啦， 好嘢， 新年快乐， 新春节快乐，团团圆圆， 好开心啊，今日，你唔觉得真系好开心咩？听日啲人又放假啦， 系啊， 系咯。 今日條路都少了一啲車，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個就係可以係攞一日假之後，跟住咧放三日嗰啲啊嘛，係 啊， 攞一日放兩日嗰只咧，係啊，佢哋串埋一齊嘅，可以去玩噶啦，嗯， 好多人已經去咗玩啦， 對啊， 我聽到表哥又參加中秋麻雀王， 中秋麻雀王大賽又嚟啊，我贏咗嗰個有幾多千萬啊，我睇佢噶啦，睇佢食糊， 但係覺唔覺得今年個中秋節氣氛好似濃厚咗 啊？ 好似我今年咧，上個星期開始啦，去唔同地方咧，都開始見到大家喺度佈置嘅一啲中秋嘅裝飾。 你去啲咩地方？ 譬如南昌，我咪話有個地方，我成日得閒就去望住個海做嘢嘅。 係係 咁嗰度又擺咗個好大個 燈籠。 係啦， 月亮、 紙扎燈，唔係紙扎兔仔， 係 兔仔啊，誒啲波啊咁樣， 嗯， 好有氣氛， 氣氛係營造嘅， 咁咪好咯，係啊，應該係咁樣。 你有冇行埋個燈籠嗰度扮個公仔？ 佢實有啦， 冇啊，真係冇啊，真 係。selfie 一張， 欣賞就得啦，放喺心中。 大家睇下小羊羊， 喂，你今晚去边度上嘢啦？ 哎，我想讲好勤力啊！同学西班牙文嘅同学仔问我，Brian， 你星期二会唔会上堂噶？我话吓，我冇所谓噶，我可以上堂都得噶，所以今晚我哋就上堂。 哇， 系啦， 几点到几点？ 七点至九点。 好啊， 你 又 上 啦 ，Billy Sir 啦，跟住就系上雨啦。 你唔系为咗阻你妈咪去食饭咩？ 听日、听晚我哋食团圆饭。 点解会知嘅呢啲嘢？ 佢约我咯。 哦，佢约，定系佢妈咪约你？ 吓，咁犀利个问题啊！如果去睇大坑舞火龙咧，因为杨妈妈话我想去睇大坑舞火龙，系咪其实已经 三日啦？ 要使唔使登记嗰啲噶？ 唔需要， 我唔使， 唔需要。你作为一个街坊， 你帮我买张飞啊！我有张 V I P， 系咪？你有冇老人卡啊？你有冇老人卡？ 有啊， 两张，两张 啊！你唔好喊佢， 你咩卡都有啊，俊亮。 两张飞， 睇小羊羊舞蹈表演噶 嘛？你带你自己张圣诞卡去咯。 圣诞卡， 你为你要卡啫嘛？我俾卡你。我俾张圣诞卡你， 大家都要开心 ，VIP 剩大家啊，开心开心。 其实周围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庆祝嘅活动嘅，大家不妨可以开心。我今晚啊，我今晚好似会系翻屋企咯，我自己一个翻屋企咯，系啊，我要练跳舞。 系啊，你要练跳舞啊，唔该。 系啊，我要练舞。 好啊，你啦，有次好勤力。 问咪你今晚去边度啊？ 我今晚同屋企人庆祝，系啊，咁听日同朋友庆祝， 你咩朋友啊？听日。 一啲豬朋狗友，再遲啲同我家姐 做。咁樣話你啲朋友 嘅，我哋真係冇玩啫嘛，咁開心。 哇！你話玩咪玩咯， 又係啲朋友有所謂啫。 好，喂嗱，其實咧， 大個人都唔成熟。係啊，我中意啊。 我係小朋友啊，點啊？你理得我啊？嗱，喂，其實咧網上好得意，我睇啲討論區啊，佢有啲人就咁話啦，喂，香港咧假期咧都好似冇咩玩咁嘅。 咁唔係啦。 好啦，咁佢講完之後咧，就下邊咧。嘶一声咧，好多人留言啦。咁喂，有啲节目咧，我真系谂都冇谂过。有啲咧，我又玩过嘅，我又觉得麻麻地。我睇下你哋有冇试过啦。因为好多人咧都提议一啲香港可以去户外、户内玩嘅嘢吓。其实我屋企咧，我屋企啊，直情咧楼下个商场已经有攀岩啦，系咪叫攀岩？有保龄球场啦。但我真系住咗咁耐咧，我冇去过。真系要搵日咧，我真系好想去吓。但系咧，我见到咧，其实咧都几静嘅嗰个保龄球场，我有一个专用 lift 咧，我成日行过。 咧都唔见有 人答嘅， 都唔见有人答。其实而家啲人玩唔玩保龄咯？即系咪已经同呢个香港人勾咗咧？ 有人 都有人玩嘅。 以前啊，好旺噶，去到要等位噶、等 lane 叫等 lane。 我哋楼山脚下边有商场，有溜冰都好多人玩。 系， 有应该 仲 有， 冰都仲 OK。而家冰 OK， 拖一拖下手仔。 同埋仲要有人学噶。 系啊， 系啊，佢有教啲 小 朋 友 好叻噶。有时你喺度睇嗰啲， 哦系系啊，好似好职业咁样嘅佢哋。 好疗愈啊，其实你谂下， 系 咁细个 已 经 转咗，系啊系啊，又唔会跌噶。嗱呢啲讨论区里边咧，有好多咧，嗱包括咧去薄扶林带嚟小教堂。去教堂有咩玩啊？我唔知 道，系咪想打卡啊？ 但系嗰个教堂真系好靓嘅，大家有冇去过啊？系古迹嚟嘅，因为我有朋友喺嗰度 book 咗结婚，咁我哋就去嗰度观礼啦。一个好细个、好细个嘅一个教堂，但系好靓嘅，好神圣嘅。咁就大家可以不妨可以去啊。其实香港有好多好靓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啲隐世嘅美食。如果你 系 有心嘅话，自己我会咁样啦，我会整翻一个美食地图啊。你有时候你得闲嘅时候，同你朋友咧就去唔知边度，专登去嗰度。食碗面啫，好開心噶啦，已經。 你帶過我去食豬潤面啦。 咪係咯， 係啊， 深 水埗 好出名，淨係豬潤面其實都已經可以有一個美食地圖啦。即係嘅唔同嘅地方嘅話，佢都有唔同嘅啲特色嘅豬潤面咯。 我有個朋友就係好中意食呢個沙丁牛肉面嘅，佢整咗一張專係食沙丁牛肉面。 對啊， 佢邊間 就係呢個沙丁牛肉面嘅關注組， 冇錯， 好多㗎，係啊。 不過咁講講起香港嘅啲特別嘅地方，我嗰陣時咪疫情咪。冇得出去嘅，我諗我三年我都已經 explore 曬香港一啲，即係離島啊、上天下海啊、捐窿捐窿。 有邊個你覺得最正？ 嗯，嗱，應該咁講，如果你去開離島咧，其實嗰陣時未疫情都知道噶啦。南丫島咧，行到有個山中間，有個豆腐花鋪頭嘅豆腐花婆婆嘅，咁嗰啲豆腐花咧就專係好多遊客係特登慕名入去食佢碗豆腐花， 係啊，個婆婆嚟啊嘛，係嘛？ 係咯，一家 人。好似話佢唔係成日開嘅喎， 都唔係啊，你要撞啱佢嘅真係。 係咯係咯， 佢敲住你嚟走， 係啊， 嚟啦佢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大狗放 狗，玩到次次 都換唔到啊！ 即刻換嘅即係菜檔，永遠揾唔到。 係 啊，唔係啊，如果你食豆腐花嘅話，其實大埔都有噶，你都介紹過啊，係啊，嗰一間就即係係啦， 街市入邊 嘅，對對對對對，係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唔知點解嘅，你而家賣豆腐花，你見到佢係阿婆，跟住你見到佢寫住山水豆腐，你就覺得佢好食噶啦， 同埋個碗係特別係， 係啦，雞公碗嗰只，你就覺得 特別有啲傳統味道， 佢又可以賣貴啲，你又覺得誒俾佢啊， 嗰個阿婆仲要朝朝積積喎，有型啲啊， 神 采嚟啊， 成碌話梅咁樣，你覺得佢好味噶啦，好衰啊，有時。古早味啊嘛，你所謂 食豆腐花正嗱。另外有個人就話，不如去下太空館科學館啦。哇，我真係好耐冇去， 有係 嘛？佢可以玩到半日咁啊！如果尤其是帶細路仔咧，都幾開心嘅。 所以故宮博物館我到而家都未去咯。 嗯，我有邀請你去。 其實有啲主題嘅展覽好睇， 有好多㗎。係 啊，金融啊，黃尖，好好睇。 係呢個就係應該係大館。係 啊， 係啦，咁啊就係有唔同嘅一啲藝術館啦，又或者嗰啲展覽啦，你只需要留意。或者你去過一次，跟住其實基本上你嗰啲社交媒體嘅都會提你嘅，啊有啲咩有啲乜嘢，咁你咪去睇咯，好多嘅其實 都幾多人提議嘅，即係展覽館啊、博物館啊，頭先你講嗰啲咧，因為好多主題嘅活動咧都幾好嘅，咁有啲人講去主題公園啦，咁但係主題公園咧到假期咧，基本上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都幾 人山人海， 其實幾辛苦嘅，即 係主題公園應該係咪喺我直播室裡面就係得阿 Michael 會去嘅， 係啊，係 啊， 係咯， 唔係我嗰陣時都成日去㗎，因為喺度做㗎 嘛， 你做完。 就 同 做完一週工就去啦，點解咧？你又翻工？ 係又喺另外一個海水嗰度， 冇錯，一個老鼠一個海水。 但係好怪嘅嗬，你成日喺嗰度做嘢嘅話，你會唔覺得啲咩事嘅？做完之後，哇，快走快走！ 因為你唔係一個玩樂嘅心情 啦，係啊， 心情 唔同嘅， 覺得係 即係好似喺嗰度做嘢嗰啲姐姐啦，即係開船啦嗰啲，可能佢都唔覺得好開心 嘅， 係你哋睇到開心嘅嘛嚇， 一日做咁多次喎， 係啊。另外有啲人提議咧，去一啲農場啦，或者一啲。叫做釣魚或者釣蝦場，你哋有冇玩過嗰啲啊？ 我有，我想講， 超中意釣魚， 我有做過添。 你又做 喺南釣啊？ 你有 蝦 都想， 扮只蝦， 哈哈哈！即係釣蝦場。 南丫島咧要分享， 佢哋點樣運作嘅釣蝦場？ 南丫島咧有一個叫做，哇！突然之間。有个叫 cultural village 啊，文化村系文化村。咁咧，我嗰阵时咧， 我又想晒太阳、 嗯、 我又想搵 part time 做，咁呢、 嗯、 我就去嗰个文化村申请，咁喺户外呢日日都要晒太阳嘅， 由 朝早可能八点钟搭船、哦、但我住九龙区啦，咁、 嗯、 但係呢我朝头早要赶八点钟嗰架船喺香港仔入到去嗰个南丫岛，即係我六点钟要起身囉。 哇幾好啊，咁又好健康。 好健康。 對， 之后呢就五点钟收工㗎啦。咁呢收工之后呢就会成身都系腥味，点解呢加上会黑啦。咁、嗯、呢就喺入面呢佢有好多个叫鱼排。咁入面呢哇你我想讲一条鱼最大啊，我諗。有一個馬老師咁大， 冇啊， 真係好大條， 人扮㗎， 就算咁大條，你都釣唔到上。 嗱，冇咁高啦，但起碼有咁闊，起碼有三分之二啊個馬老師， 有 好大條。即係如果小朋友咁唔好彩跌咗佢，肯定會受傷出事， 嗯、 因為佢都會咬，即係會食嗰啲肉嘅、 嗯， 食肉嘅魚嚟嘅。咁、嗯、我做啲咩咧？ 點解要 用一條木竹？用一條木竹掟掕條麻繩，咁麻繩個頭咧就綁一條雪藏咗嘅細魚，就 喂佢， 但係冇魚鈎嘅喎，就要睇下你有冇捉到條魚出嚟。試過係我見證過一個暑假入邊，我見證過有三四個客人咧係可以直接捉到條魚上，只要捉到條魚咧，你就可以免費拎走噶啦。 哇！ 咁大條魚拎走啊？ 哦，唔係馬老師咁大，即係有啲展覽嘅魚就係馬老師咁大，但係講緊我諗我一隻 手臂咁咯， 手踭咁長嘅， 咁都好大條， 都長噶，所以都重噶。如果攞出去賣咧，佢哋話市場賣咧可能賣緊幾百蚊一條魚，但係你只要俾十蚊雞，我哋就會幫你綁頭先嗰條繩啦，你一捉。咁就可以攞條魚走， 自己釣到嘅魚自己食 啊， 開心 精彩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張萬健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對有學童輕生感到很難過，他認為政府設立的三層應急機制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但是當中有優化的空間，尤其是第二層機制的使用數字較第三層少。李家超說理解學校關心學生，希望他們接受到最急切的第三層醫療服務，但有時社工和專業人士介入的第二層處理會比去醫院更好。 有學童輕生，我是感到很難過，我亦都知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不希望見到這些事情發生。當然我們政府已經設立了一個三級的應急機制，這個機制裡面當然是可以令到我們幫到某一些有問題的學生的，這個機制當然是要繼續存在，去確保我們有需要的個案呢是得到處理。但我都覺得呢是當中有優化的地方，特別我看到呢第二級機制使用的數字呢是比第三級呢是小的，因為如果我們有一個正常的三級機制呢，就應該是好像一個三角形那樣。但是呢在這方面我亦都理解學校無論是校長或者教育職員，他這方面都很關心學生，很可能呢就一上呢就上到給到最急切的啦，縱然這個未必需要，有時可能是用了第二級處理了比去到醫院更好的，所以呢我覺得呢是有些優化措施，包括會不會令到譬如學校的校長啊、教師啊，又或有關人士咧，更加了解乜嘢情況之下咧，其實社工包括由社署去統籌嘅社工網絡咧，都去幫到佢。咁樣可能咧，就係會更加係自然地去解決個問題。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罗马会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塔阿尼，双方重点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中小企业合作等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王文涛指出，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是当前影响中欧经贸合作的重大问题，中方遗憾地知悉 欧盟委员会草率迅速地完全拒绝了中方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并没有展现透过磋商妥善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影响中欧中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更严重打击中国企业致力于欧洲市场发展的信心。王文涛说，中方希望欧方响应各方呼吁，根据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妥善解决中欧经贸分歧。塔巴尼就说，意大利政府希望欧中双方透过对话协商达成解决方案，同时欢迎中国车企选择投资意大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酷热，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7点，升195点，成交金额23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的集团新上市报59.65，腾讯控股379.4升6，美团127.8升3，盈富基金18.33升2毫，阿里巴巴82.6升6毫，友邦保险55.2升4.5，汇控68元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40.35，瑞士法郎0.844，加元1.359，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5828点，跌753点。港金报23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84.62美元，卖出258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咧，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咧又系有交通意外，即系有两宗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海丽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咁近住奥运站对出咧，系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一段咧就系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咧系有坏车噶，咁所以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奥海城啊。咁另外西隧嘅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咁较早前支路慢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西隧嘅港岛出口咧就冇乜问题噶。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在九龙区康宁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咧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康宁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牛头角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就是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女童军总会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的。今日中秋节提一提你一些公共交通 需要封路噶。咁除咗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过境服务，所有港铁嘅列车啦，同埋七条轻铁路线咧，今日系会通宵行驶噶。咁另外，港铁嘅巴士路线506、K51 同埋 K54 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咁电车同埋山顶缆车啦，都会因应乘客需求咧，延长服务时间同埋加密班次。咁专营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啦，有多条路线啊，都系延长服务啦，同埋需要改道噶。咁而渡轮方面啦，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都系渡轮服务咧，因应乘客需求咧加强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朋友问小明啦，小明啊，你知唔知咧《西游记》入面咧，猪八戒咧又懒啦，又大食啦，行得又慢，点解咧唐三藏咧都仲要揾佢一齐去取西经嘅？小明啊解释话啦，取西经路途遥远啊嘛，冇嘢食，佢可以顶到一头半月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雨绮、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2岁至12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的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亦注意呢个中秋节，有冇大家今日玩得开心心啦？嗱，玩得开心心咧，有时旅途上咧就会遇到好多咧叫做唔系咁喺控制之内嘅事情嘅。网上咧有个人咧分享咗， 即系乐极生悲， 系乐极生悲啦。其实都悲啊，都 OK 悲啦，但系后来佢都解决到嘅，即系又不止话成个旅程冇咗嘅。有啲嘢咧系咪真系先？即系你会即系 spoil 咗成个旅程噶嘛？我试过啦，即系病都要 cut 咗旅程。但有啲咧就系你可以即系其实 继续 放低佢就继续玩啦咁样，咁呢个就卑卑地少少啦咁样。有一个女仔佢就喺网上分享咧，佢 book 咗一间幽灵酒店， 哦，系佢知道嘅情况下 book 定系佢 book 完先知啊 ？book 完先知， 哦， 不过唔系同鬼有关。咁，你估佢嘅幽灵酒店系讲咩咧？ 幽灵酒店， 幽灵酒店点写啊？ 再鬼个幽灵咯， 就 系 鬼个幽灵咯， 系 有咁形容啫。 入边系冇 staff 嘅。 我觉得是一个 好静的，即是自己 check in check out， 同游戏有关的。 又不是，他是被人呃了。其实现在很多网上呢，你订票啊，酒店啊， 完全没有这间酒店的。 是啊， 我听过听过。 他去到呢搭的士呢，找没有，明明是这条街没有，这样好啦，打电话啦，有个即是给晒钱的，网上给晒钱的。有票务部复埋佢添，其实得噶啦，咁样听咗好多 information 俾佢啦。跟住咧，佢去到咧冇呢个酒店，打啦，我搵唔到， 點知佢話呢度唔係酒店嚟㗎喎，我咧你咁樣冚聲收個線，佢完全冇咗一件事，逼得咧要，因為已經又夜啦又攰啦，揾咗好耐啦，佢要另外求其揾佢另一間酒店，所以佢旅程可以繼續，不過始終覺得好似有啲 影響咗啲心情嘅都 係啦咁樣咯，喂網上真係真係千奇百怪喎， 呢單嘢要揾阿福爾摩 K 喎。 系咯，嗬， 系啊， 系咯， 咁样匿埋咗休息咁耐， 反正就 系 骗案啦， 又系啦，同埋你喺嗰个情况咧，譬如佢应该系 through 一啲 agent 嘅平台去 book 噶嘛，通常你嗰啲位咧，即刻揾嗰啲客服咧系 揾 唔到嘅，打好耐电话，揿劲多个数目字，跳嚟跳去，跳嚟跳去都揾唔到。 嗰啲客服而家叫中伏系咪？你已经中伏啦， 系啊，呢个系中伏服务，吓亲你同埋中伏服务，我哋系客服服务。 系啊，咁所以网上就呢啲嘢，大家一定小心啲啦吓。有冇试过即系网上一啲嘅突然之间嘅事情，令到你嘅除咗你上次啦，上次病啦， 我试过，真系试过，我又喺啲 agent 嘅平台上面咁啊订一个旅程啦，咁订旅程咧，佢就话会送唔知唔系送嘅，要加多几百蚊咧，就有个叫 lounge service 啊，即系有啲咪贵宾室 VIP 贵宾室咧，有时去到个机场你早啲去，咁但系又唔使 有一阵嘢先， 其实真系 食 有好多 唔系 噶， 好 好 lounge service 系 好好。 有冇人理你？ 系啦，即系睇下边一个 airline 或者边个 membership club 去。 其 实 你应该去啊！我每一次入嗰啲 lounge， 我都谂起你。 因为佢坐喺度好 fit， 佢个形象。 同埋嘅就 系好多嘢食， 好多嘢食啊嘛。 任性啦， 系咪？ 之后咧咁啊，可以我记得嗰次系俾咗300多蚊人民币啦。咁就特登加个 lounge， 仲要因为我阿妈又未入过嗰啲 lounge 啦，我特登加埋俾佢一齐去嘅。 即系300蚊系 for 个 lounge service， 300蚊 for 一个人。所以其实系 total 俾咗600蚊。 你系知嘅。 主要因為佢嗰寫住俾我揀，咁撳啦，咁之後等 check 咗嗰個 office hour 啦，又幾多？ 但係有啲貴。如果你一個咁嘅 lunch 嘅服務，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你有啲卡咧，其實基本上 兩個人六嚿咯， 係啊， 係啊，六嚿你咁樣都，我寧願喺出邊度食嘢啦。 咁我有 planning 噶嘛，嗱我就同阿媽講，嗱我哋橫都要嗰日食早餐噶啦，咁我哋就可能早兩個鐘頭再入到個 lunch， 慢慢食，食幾隻，咁我哋賺翻300蚊翻嚟，係咪好似你啊，馬老師？我都跟得你多， 賺翻個成本，賺得， 我覺得300蚊可以食多啲嘢， 咁之後啦，咁我已經睇咗佢由7點開到夜晚11點。 你谂住熟几耐咁样？即系如果你正常 spend 钟 坐到上机为止， 个零钟你点食到300多蚊啊？ 咁之后咧，咁我哋去到嘅时候，搵嚟搵去都搵唔到，之后终于搵到啦，冇开。我吓唔系啊，我哋而家8點幾噶啦，我话7點开噶， 幽灵 lunch， 幽灵 lunch 俾人压咗，咁我又算啦，咁600蚊我又。 唔 系啊，咁你点啫？你点样同 呢单嘢我帮你 follow？ 个 agent 个平台头先我就话。即係 就好似呢啲咧， 你翻到個就客服又冇人哋覆你。 呢個係之前嘅，之前都經歷咗啲嘢，揾嗰啲客服咧係唔會有人騷你噶。 哦， 咁所以我都咁600蚊，我寧願慳翻啲時間就算啦，買個教訓咯。之後唔好再加呢啲嘢啦。 你以後同我哋買啊，不如我買就揾 我 同阿馬老師買。 跟你去旅行，想跟懶人潮照啊，你哋一齊旅遊，起碼我應該唔會中伏嘅。 你好慘，我覺得 成日都會係遇到呢啲嘢㗎，係 啊， 唔怪之咯。 但我唔可以咁諗，我越諗這一刻咧就會真係好黑。 我知啊， 因為係一個 law of attraction。係 啦， 但係600蚊我就真係 因為600蚊兩個人啦，300蚊嗰啲我覺得都 acceptable， 唔係 acceptable。如果你入過去嗰啲 lunch， 其實雖然佢有好多嘢食，但係嗰啲嘢佢都係嗰啲 好平嘅。 系啦，唔系话 我想讲，我试过朋友带去个 lounge 系有 cocktail 饮， 有 cocktail 佢一定有，其实 饮得 几 多 钱？ 喂， 又唔系你饮得几多？ 我出面买杯 cocktail 都咁样噶， 你带你去啊？ 你唔好理啦，你又知嘅。真系唔可以讲咩俾黎黎黎若祥背你听嘅， 你知唔知佢系边个？你知唔知系边个？ 唔知啊， 系咯， 我真系唔知啊，佢冇大口 啊，我带你去啦， 多谢你啊， 你 前辈， 带你去嗰啲 lunch， 冇嘅。 其实你话如果你等佢上机，我系真系几好嘅，但系如果你话谂住要俾啲钱入去之后，跟住你可以食翻嗰嚿钱嘅话咧，就食唔到嘅，我同你讲。 因为我觉得个心情唔系 嗰个，系啦，即系食到会肚爆嗰啲心情。 即系你去旅行咧，我谂又唔会。成日個心情要食得，即係食唔食得？ 係啦，都係志在去 即 係 explore 下啫。 relax 下。 如果你成日計住數，或者食唔食得翻條數咧，咁就好嘅辛苦。 馬老師點咧？辛唔辛苦咧？其實佢唔辛苦，佢 enjoy 喎。 佢唔辛苦噶， 你好 enjoy 就食嘢， 其实睇人嘅啦 ，Michael 大佬。 有 啲人即系有啲人系 真系会 志在想计噶嘛， 食翻条数 啊，系啊，即系我都系赞同阿马，我都系你嘅阵营嘅，就系因为我俾你个钱，我都系想啊。成成得翻， 你哋兩個直頭喺個陣營啦，我覺得同你哋一齊出去， 阿哥 係啊，出去試食兩個人，哇真係好醜啊！我行遠 有有幾醜啊？ 你分享下俾 Michael 打同埋聽眾咩事先？ 你企喺個檔嗰度係咁食， 試食 啊 嘛？ 誒， 翻深圳， 翻深圳，你記唔記得有一次？跟住我哋行咗前去嗰陣，我望你，點解唔見你哋兩個？ 我哋 兩個試食，你哋兩個就企喺個檔嗰度， 哇！ 你嗰個女仔喺度講傾偈，跟住喺度試食，我見到你啲食曬。人哋啲嘢喎， 咁冇啊！ 但又咁講，試食嘅時候咧，唔係就係我哋開心嘅。當然我哋有呢 個 口腹之欲，係啦，俾嘢我哋試食嗰個女售貨員都開心， 有人幫襯， 因為有人中意食我哋啲嘢啦。 我睇到，係啊，但係你唔好大大聲聲嗌我同你哋一齊啊嘛，你明唔明啊？係佢啊， 我會嘅。李麗啊，有得試食啊，過嚟一齊食啊，好食啊！ 大聲嗰啲海關全部，哎呀，李麗喺邊度？ 唔係有次咧過關嘅時候， 呢啲嘢你真係要戒。 呢個你咁熟口面嘅，你係明星喎，係啊，佢就係你啦，又咧我哋風騷發人嘅主持啦，你有冇聽我哋十點至一點鐘嘅風騷發人啊？ 唔得啊，呢啲咁嘅嘢，呢啲嘢你就應該學下小強。 其實佢仲大聲我，你有冇留意下？ 所以都係好嘅， 冇錯， 開心咪得啦， 最緊要開心， 最我中意， 人哋試食試食都係俾你食嘅，係咪先？有 食 咪開心 啲咯。今晚中秋節食月餅，食得更加開心啦！ 食多幾個啊！ 哇，正呢首歌，唔好嘈，好好聽。 我哋有暖滿藍月亮，祝大家中秋節人月兩團圓。 明月夜，如翠鳥，夜空天，一分凄。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光阴逝了逝。南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约誓。伤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痴迷，事实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世界就在心内。人生不过是路过啫，一念花开，一念花落，执于一念，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的过客，来世界旅行一次，是一种偶然，一种必然，体验人世之间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世间人人都不容易，个个都有烦恼和忧愁的，特别是成年人的世界，跟哪个讲都不合适。毕竟每一个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情都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人生，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人和人的分别不过在于心的不同，所有起心动念都是因，当下所受的皆是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你付出什么必将收获什么，世界上没有一劳而获的东西，都是在于平常自己心里面想什么，做什么。如果你的内心是向着阳光，你的世界就会充满阳光；你的内心向着乌云，你的内心就会暴风雨来临。这个世界其实不在外面，在你的内心里面。我们年轻曾经探索这个外部的世界，希望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你会发现，在外面找原来找不到的，因为世界一直都是活在你心里面。人的一生，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掌握着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有的快乐和悲伤。心生万物，万物在心中。世间所有的千千万万，都不过内心呈现出来的一种幻象。一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将自己的心照顾好，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活着，烦恼太多，不过是执念太重，执念什么就会被他制约着，不妨选择放下。一念起，一念落，当你放下就会万般自在。 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 常心在翠雨。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嘅嘉宾吓，亦都系咧香港心理学会资深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欢迎。 表妹，表婶， 表妹， 表妹，早晨。 又表妹又表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大家都希望快乐啦。咁但系咧，我哋上个礼拜开始都讲到啦吓，咁学咗开咗学之后咧，好多同学仔咧都有一定嘅压力嘅。咁我哋今日呢一篇咧，我哋讲啲边嘢咩？ 我哋今日就想探讨下嗱，家长最重家长嘅压力都唔可以忽视嘅， 当 然 好 大啊！ 因为成个家人家庭大家互相影响噶嘛。 咁我哋今日好似 就係中秋節啦，要安排大家翻屋企食 飯 啦，邊個唔嚟啊？邊個坐邊度啊？煮啲咩餸啊？都好大壓力啦， 頭都痛曬。 舊年去你阿媽度食啊，今年應該嚟我阿媽度食啦，係咪先？ 唔係，係年年都要食兩次㗎。係 啊，梗係啦， 唔係輪流一年一年， 但係要爭邊個先啊？ 即係正一嗰一晚究竟翻邊個屋企咧？我真係好大壓力。 呢一樣嘢已經。 都有排拗啊，已經 有排拗， 仲有出自己煮定出去食咧。 係啊，如果要煮嘅話，又煮啲咩嘢咧？煲個咩湯？ 煮得唔好啊！ 其實不過嗱，煮飯啦，做只都一年一次啫。但係温功課、做功課、考試，日日都有噶嘛。咁就阿爸有人講過喎，俾阿爸你睇中英數，阿媽你睇咩？我又唔知係咪咁嘅方法好啦。又或者阿媽就好嚴嘅，阿爸話算啦，佢瞓阿媽唔得，要温埋先咁。好多呢啲啊， 有啲人睇一個仔，有啲人睇一個女。有啲 系 全部阿媽做曬，跟住個爸唔理，或者係個爸理曬，阿媽唔理。 又或者就係有唔同嘅角色，一個就黑面，一個就係白面， 一個惡啲，一個算一算啦咁樣。 一個警察咁樣 太多呢啲啦， 好複雜，係啦。好啦，其實如果係嘅話，我想問一問阿表妹，表妹係啦。咁啊，多數如果係嘅話，會面對有啲乜嘢嘅壓力而係不自知嘅咧？ 可能咧，大部分都係會哇，好似咧。即係真係頭先講警察上身啦，就係、是、話要去督促住佢做好多嘢啦，監督住佢。哇！我一今日翻學就要做一二三四五樣六樣嘢啦，跟住佢自己又可能自己仲要翻工嘅， 係 嚇，跟住又要管啦，跟住放學翻嚟又要做唔同嘅活動啦，跟住已經 抖擦啦，檢查功課 啦，跟住仲要埋補習老師啦。即 系唔 识 啊， 系啊， 已经散晒噶咯。如果 系，大家都散噶啦。 如果细路有情绪，需要可能做埋辅导员。 啊哈， 跟住唔知识唔识做，唔识做又自己又有情绪咁样吓，好多好多问题。咁如果你哋管教两公婆管教模式又唔一致嘅时候，又会令到真系有拗叫噶。 啊哈，即系两公婆都有拗叫， 真系噶。 阿表妹啊，谂下谂下咧，单亲家庭嗰啲咪仲辛苦。 哇，你讲得好啱啊，小强，真系。 哇，好好，你好耐冇讲嗰啲咁特殊嘅嘢。 我真系讲多次。 讲直，冇噶啦，冇噶啦，我惊你下次已经我等一年。 单亲嗰啲咧，真系更加大嘅压力嘅，真系。单亲嘅佢仲要自己身兼母职啦，或者身兼父职啦， 仲要打份工啦， 仲要做嘢啦，跟住又要。 管埋啲接送啦，好多好多嘅問題，仲有經濟嘅壓力， 係 最重要係 集於一身。 係啊，如果有經濟好啲，都仲可以請工人姐姐。如果冇嘅，真係又真係好辛苦。咁我哋最近有啲研究咧，都有話俾我哋聽，其實大約七成嘅家長咧，都係感受到各方面嘅一啲嘅相當程度嘅壓力。佢哋嘅壓力來源咧，第一最重要嘅、最多嘅就係擔心仔女咧未能夠掌握到足夠多嘅技能，應付日後社會上嘅轉變啊，嘅競爭啊，佢哋好擔心呢樣嘢。 其實唔使擔心噶， 因為擔心都冇用係嘛？ 冇唔使擔心， 自然就係 自然就會揾到條路。 但係佢所有技能係邊方面咧？即係唔係學術方面嘅？頭先你所 講謀生嘅技能， 謀生啦、學術啦，而家社會環境個經濟即係轉變啦，可能啲科技啊好多嘢啊，所以咪要學十萬樣嘢咯，啲細路仔，即 係 要學裝備佢啦。如果唔係又會蝕底啦。 即係所有嘢掟曬上身，刀叉叉全部用曬先啦，咁樣 係啦。仲有啦，第二樣佢哋最擔心就係擔心啲仔女升學咁。问题吓，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就最多噶啦，开始幼稚园，要申请小一。 你知唔知嗰阵时咧？我经历咗一个其阶段咧，我真系好想死。每一间幼稚园排队攞 form 咋，攞 form 都未话入考入去。 我都试过一次， 嗰条龙咧系兜几个框啊，跟住咧入队咧，哇！问啲问题又刁转，你对我哋学校嘅理念有咩认识啊？ 你攞 form 已经问啊？ 唔系，递我跳咗 step two 啦，即系你递完 form 攞 form 已经好， 佢会叫你见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佢又俾啲问题你，你对我哋学校嘅理念 系啊，要见家长噶嘛， 要见家长噶嘛，跟住问如果你个仔同学打交，你会点处理？即系类似，我都估唔，即系我想谂，咁你想我点处理啊？我想问佢，我点样答先入到嚟啊？系咪？即系我都唔知，其实佢想我点答？ 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听一阵？我唔会答假设嘅问题，啲假设 好型噶，咁佢你唔使接触我幼稚园 啦， 即系太多。是是 你都唔知點啦，你問我。 過五關斬六將嗰啲，我諗所有家長都經歷過呢啲。 既然係咁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嘅觀眾咧，亦都會有佢哋嘅諗法嘅，佢哋嘅聽眾們咧，亦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嘅問題喺嗰啲困難啊。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我哋一齊咧瞭解一下先，好嘛？大家好啊，我個名叫做 Carmen 啊，我係一個雙職嘅媽媽。我既要全职嘅文职工作之外，仲要照顾我两个小朋友。我有一个仔同一个女，个仔咧就读小六，个女咧读小四。由于屋企冇请工人，我每日一早就要起身送佢哋翻学，之后仲要赶翻工。我阿妈咧有时都会帮手接下仔女放学嘅，但佢年纪大啦，我唔想叫佢帮我做家务，所以我放咗工之后，仲要帮佢哋做功课啦，同埋咧亦都系要煮饭噶，仲要教佢哋功课，同埋咧有好多嘢要做。有时间嘅话会做到成半夜十二点咧，佢哋先至可以瞓觉噶。而我亦都喺佢哋瞓觉嗰时候先至可以休息一阵。我都好想老公可以帮到手，但系老公佢嘅工作就系要翻夜班，日头就系要瞓觉，所以都唔能够帮到我手照顾小朋友咯。我真的好攰啊！我要安排仔女嗰啲课外活动、教功课同埋温习，阿仔又要有情分事，我又要顾住我份工同埋要做家务，我真的好辛苦啊！身体上面嘅攰都唔系问题，我有时都会忍唔住我嘅情绪，会成日冲口而出闹佢哋噶。曾经试过有一次仲打我个仔，之后我又好后悔，但系我又唔知点样处理我嘅压力，生活嘅担子又好重。我一刻都唔可以停落嚟，各位主持人，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可以点样处理我而家家庭嘅状况啊！ 哇， 就咁听好似妈妈好有压力喎， 好有 沉重， 同埋仲有好多嘢摆咗落个洗衣机嗰度咧，而家咧锯埋一齐，有冇试过啲衫咧 扭埋一齐分唔翻？ 系啊， 佢仲要嘣嘣嘣嗰几下， 点算啊？ 而家慢慢拆开呢位听众啊，卡文咧个情况咧，其实系非常之普遍嘅，我想 讲吓，非常之普遍， 系啊， 一个人承担咁多嘢。会爆煲 嘅，系啊，所以真系好多压力噶。 好，如果系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将佢所有里面嗰啲嘢，你拆翻开佢先啦。 拆翻开，我谂首先要留意自己先，即系留意自己系咪系啦。如果唔系，你点样去帮你啲仔女？ 即系先帮自己，再帮人， 帮我哋。所以今日都想讲下我哋关顾下我哋家长嘅身心状况，个压力吓，同埋点样可以去帮佢哋去处理嗰啲压力。 好， 系啦。咁如果我哋家长咧，首先你哋唔知你哋。 做仔女嘅时候，有冇留意到父母有啲咩压力嘅咧？ 冇嘅喎， 冇，佢哋唔系喎，唔理唔理你 喎， 唔系啊，佢哋真系冇压力噶，我好 free 噶， 有啊， 我自己中意点就点样样，系啊，因为同埋佢哋唔使担心我啊。我又唔會做飛仔， 你太生性啦！ 你好難做飛仔嘅，你咁嘅樣， 飛唔起，飛唔起。 我哋住屋村嘅又冇得出街玩，即基本 唔係落去玩咩？住屋村 冇得出啊，冇得出啊！即 你阿媽都好嚴喎， 咁顧你啊，即咁所以就覺得你 嗱，你收翻呢個錢， 係困住啫，唔係咁 顧。係，即佢用個鎖鎖住， 就唔係咁顧你。 但係條鎖匙我 keep 嘅，但係即 你又唔會偷走嘅。 係啊，我哋就係咁大 嗰陣時 係 咁大。 我細個嘅時候咧，就阿爸咧，因為屋企窮，咁所以做兩份工嘅，咁就兩份工中間翻到屋企住寫稿啊，即係基本上全冇乜時間同我哋玩啦，亦都冇乜時間理我哋，因為我淨係見到佢咧耷低頭寫稿寫稿，吸煙吸煙，寫稿寫稿寫稿咁咯。咁同埋有時都因為可能工作壓力大啦，會同阿媽有頂嘴嘅，咁時話嗌交嘅，即係耐唔耐都會見到。咁但係不至於話即係好誇張嗌交，但係即係嗌交咯。咁佢通常會砰咁啊走咗去咯。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係有時都感觉到屋企其实会有一啲嘅经济上嘅唔开心咯，但系反而读书咧就冇而家咁大压力嘅，而家冇咩补习啊、兴趣班嗰啲，我哋就冇嘅，反而自己私人时间就会多过而家咯。 而家嗱，即系而家嘅家长咧，除咗头先讲话要想帮啲细路仔即系装备十八般武艺啦，因为真系好惊啲细路仔会落后啦， 追唔上 啊！而隔篱嗰个又补几多个习啊，补啲乜嘢啊？ 群体压力， 我又会蚀底啊！ 好似 头先，好似譬如呢封信嘅读者卡文佢个仔情分试咁样，情分试真 系 好大压力噶， 系啊， 计三次分啊嘛， 我都决定小朋友嘅。將來可以叫做 啊， 楊 記唔記得啊？你嗰陣係咪？ 嗱，我嗰陣時咧。就冇乜，我即係我阿媽就冇乜壓力嘅，對於呢方面，因為始終 因為你叻， 佢對於譬如入邊間中學咧，佢都俾好大嘅自由度我哋嘅，咁所以都係同班主任傾多啲嘅，咁所以喺學業上面就冇乜壓力。反而咧，我覺得即係我有三，即係我哋又叫三兄弟姊妹，我覺得阿媽最擔心，反而係青春期嘅時候會擔心我哋啊，會唔會又識咗啲咩朋友啊？有咩反叛啊？嗰個位可能佢個壓力會大啲咯。 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會唔會可以係約學下洋洋媽媽咁樣？有時如果有啲嘢唔好全部都孭曬落個身度咧，譬如可能我就係啲仔女，如果係講緊學業上面嘅嘢，咪由佢哋自己去同啲相關嘅專業人士傾咯。我唔使下下咩都揦上身噶嘛。 咁真係好睇個家長自己點樣 性格 係 點樣？ 係啊，我係話你係有咁樣嘅選擇噶。其實， 但係而家現今咧，我哋都生得少啲嘅。啲家長可能一個起兩個字，可能咧真係好 更加集中啊！ 同埋我發現而家嘅家長佢哋個學歷都比較高， 係啊， 係啊，同我哋以前嗰個年代係啊，我哋以前嗰個年代，譬如我媽佢哋學歷都唔係好高， 因為唔識幫你温書， 係啊，佢真係冇幫我温書， 所以我覺得咁反而好， 好正， 根本都唔識， 我覺得反而好啊！你話點都唔識嘅話，你咪交俾其他 嗰啲家長分分鐘叻過個老師啊！啲學歷真係會去挑戰， 啱啊！我記得我細細個都同。我阿媽講：阿媽，點解你唔讀多啲書？我都想你幫我温下書 是啊，所以 唔係啊，咁但係而家都冇問題啊，佢幫唔到你都係咪啊？你都好叻仔啊！ 又要睇下個小朋友係點樣嘅，我覺得。 咁咪就係咯，咁咪就係個小朋友係咁樣嘅，你咪由得佢係咁樣咯。 即係如果個家長太過緊張佢嘅時候，可能有陣時真係會某程度上。冇令到個小朋友發揮到佢自己嘅一啲嘅潛能嘅， 同意啊， 因為佢規範咗佢好多啊，你一日要做啲乜嘢嘅日程啦， 畫上曬， 係啊， 係啦， 好似一棵樹咁樣係咪啊？ 按住佢嘅期望， 係啊， 成長， 係啊，佢收 住個手都唔放手， 係啊， 同埋佢唔識幫自己諗咯，有啲嘢佢咪費事試啦，我諗咗阿媽都唔俾噶啦， 我見過有啲。畢咗業，大學畢業，阿楊楊應該未試過，跟埋個仔去面試見工㗎。啊，你哋有啊？ 有埋佢去翻工係嘛？ 你嚟電台，你媽咪有冇嚟啊？ 又冇喎，但我想佢陪我㗎。係， 你想陪？ 我見過一次咁多咯。 係咩？ 係出去做嘢。 出去做嘢，你睇我做嘢。 係啊，係咁多咯。所以我覺得呢啲咁樣幾好啊，係咪？遙遠咁樣睇，但係好。個仔得啦，咁我就放手啦，係咪啊？我覺得真係好 OK 啊！咁啊，當然係啦。我諗咪父母都同自己個性格都有啲關係嘅。有啲人都真係緊張大師嚟嘅， 有啲人緊張啦，有啲另一種就係完全唔理嘅。 嗯哼， 係啦，完全唔理嗰啲可能就相對少啲壓力。不過如果個細路仔佢有啲咩狀況出現咗嘅時候，可能又會唔知啦。好多時我見個個案都係佢哋爆咗煲啦。 嗯， 即係 仔女爆咗煲啦，跟住佢哋先至知啦。譬如即係好抑鬱啦，或者開始唔翻學啦，咁佢哋先至咦如夢初醒，佢唔係 OK 嘅咩？跟住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太工作忙碌，佢應付好多日常嘅工作啊，家頭細務啊，有啲就算全職媽媽都好忙嘅，真係全職媽媽日由朝到晚都要做好多嘅家務，佢哋忙到係你話誒佢唔係屋企嘅咩？佢真可能都係冇同佢傾偈，都唔知道。 咁點拿捏咧？點拿捏咧？你話曬你都係個大人嘛，即係作為家長嚇。有時我哋都係唔公道嘅，即係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話屋企裡面嘅話，你始終嘅就係大人，有多嘢你應該要自己可以識得去處理嘅。咁所以嘅就係話，咁佢點樣可以先知道嘅就係咩係為之鬆，咩係為之緊咧？ 其實我覺得大人咧都可能都要承認自己唔係一個 超人， 一定超人嚟嘅。 冇錯， 我哋咧。雖然可能你讀咗好多書，但係從來咧都冇一本書話俾你聽要點樣做你呢一個仔女嘅父母嘅。 嗯、 我成日都同啲家長講，所以你唔識去同佢處理，尤其是譬如青春期，好多暴風嘅時候嘅時候，你唔識去處理係好正常嘅。唔好對自己咁多要求，咁自責，咁多去覺得自己做得唔好。我哋咪要去同佢溝通，跟住慢慢去學習點樣去做。好多時咧就係佢自己諗一套，跟住以為啲細路仔係點樣。跟住咧就覺得你跟我咁做就啱噶啦，或者你唔好講俾我聽你有咩情緒困擾啊，你講俾我聽咧就係代表你俾麻煩我啦咁樣，有啲家長會咁樣嘅，所以我哋可能要俾家長之後，其實你都係好多嘢都唔識嘅，有需要嘅時候要揾人去幫啦，可能係其他長輩啊傾下偈啊，或者係揾專業人士啊揾啲老師啊，即係一齊大家去商量下點樣去處理，唔好淨係自己喺度困獸鬥，或者最理想嘅係兩公婆可以自己去傾啦。但如果你話單親嘅就係梗係困難啦，但係我哋呢個社會上都有唔同嘅資源咧，其實係可以去幫助到呢啲家長。 我好中意表妹頭先你講咗一樣嘢，你就係話其實有時好多嘢你都要知道嘅就係自己都係有限嘅，可唔可以呢一個都係一個溝通嘅方式啊？即係例如可以同你個女或同你個仔嘅就係，其實媽咪都唔識㗎，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 你講得好好啊！ 我突然之間我俾你呢句説話，我感動到咯。 好多人就係覺得我一定要媽咪一定要識嘅。 係啊，我唔係高高在上，我唔係話俾你知應該要點做點做點做，其實我都唔識㗎。不如你話俾我聽究竟你而家諗緊啲咩，或者係你想點啊？即係我諗有時都會有個身段上面嘅嘢嘅話，你都要踎低落嚟， 放低個身段， 咁就做睇嘢。 畢竟係一家人。希望大家都开心心。 家中灯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护他，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 康美云嘅《我们的家》。 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今子敬护。 作为一家人，家要开开心心，互相关心，互相关照，互相支持嘅啦。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3度气温，相对湿度67%。先听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复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议前见记者，宣布在11国庆当日会有连串庆祝活动。当日政府会透过电影发展基金资助市民以半价看电影，电车当日全日免费，以八达通乘坐大部分港铁路线亦有七五折，大约3000间食肆会有优惠，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稍后主持记者会，介绍国庆活动内容。李家超话：国庆是举国欢腾的日子，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庆祝活动。中央向本港赠送一对大熊猫，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已经同内地单位原则上达成协议，大熊猫已经进行隔离检疫。如果順利，目標是大熊貓今個月底到港，再進行隔離檢疫，需時至少一個月適應環境。他個人希望一對大熊貓年底前和公眾見面，但實際時間由專家判斷。另外，海洋公園大熊貓仍然誕下一對大熊貓龍鳳胎，李家超希望他們可以在明年首季和公眾見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被问到，记协表示六至八月期间有几十名记者及其家人被滋扰，部分人外游后回港行程被人知道，询问怎样要求部门跟进，确保传媒可以免于恐惧工作。李家超说，任何人有需要执法部门协助可以报警，执法部门会秉公办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开庭审理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及母公司字节跳动寻求阻止 TikTok 禁令生效的诉讼。三名法官听取 TikTok 及美国司法部的陈词，司法部一方指 TikTok 由中国拥有，获取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 TikTok 一方反驳，指美国政府证明不到 TikTok 实际上构成国安风险，反而政府的禁令违反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国会在今年四月压倒性通过诉讼法案，通过涉讼法案，总统拜登同月签署惩罚，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需要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或剥离 TikTok 在美资产，否则面临禁令。中方批评美方任意打压别国优秀企业，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酷热，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89点，升267点，成交金额32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的集团59.25是新上市，腾讯控股381.4升3.6，美团128.9升2.4，盈富基金18.4升2.7，阿里巴巴82.95升9.5，友邦保险55.3升5.5，汇控68.05先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4.00升1.00。建设银行5.53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0.6，瑞士法郎0.844，加元1.359，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欧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5957点，跌624点。港金报239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79.25美元，卖出2579.7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港铁站系有坏车，咁现时一带系较为车多噶。咁至于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同埋较前位置近民安队总部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再提翻你一啲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由下午四点至凌晨嘅十二点，山顶道上山方向，近山顶广场一带以及卢吉道、夏力道、白家道同柯士甸山道将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咁另外，浅水湾、石澳同埋屯门嘅黄金泳滩一带，警方会因应人流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嘅措施。咁驾驶人士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吧。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优美动人嘅歌曲，仿佛将所有嘅烦恼都随住音符飘散。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铁胆情怀。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嘅两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友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由杜淳饰演嘅五千里，降七年年长，稳重睿智，眼见细佬五万里鲁莽冲动。决定带佢走上征途当兵，既能为国效力，又希望从中将佢锻炼成大丈夫。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好，欢迎我哋今日树窿树窿。啊 ，you are not alone 啦嚇，咁啊講到家長們的壓力嚇，咁啊表妹我哋應該點算啊？作為家長嚇， 係家長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壓力啊！即係我覺得今日咧就想介紹一種一個方法，叫做 mindful parenting， 啊靜觀嘅親職方法。咁呢個靜觀嘅親職咧。其實是講緊我哋透過家長咧學習嚇，學習一個靜觀，就係唔加批判咁樣去覺察此時此刻， 嗯， 發現咧自己出現情緒下嘅意識反應，從而培養出自己嘅寬容嘅心，更加敏鋭自己同埋仔女嘅需要嘅。咁呢個咧係比較難嘅方法，但係咧其實唔係話做唔到嘅嚇。最主要咧係我哋要留意到自己啦，學習到，跟住。幫自己處理好的情緒，才去處理我們的小朋友。而這是一個有一個理論 去 back up 我哋嘅。咁、係一個我哋荷蘭啦，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啦，兼臨床心理學家，佢 Susan Bogle 咧，佢喺2010年度啦，就去創辦出嚟，就係講一個介紹一個實證為本嘅一個為家長而設嘅課程啦。咁、咧其實就係一連串嘅靜觀嘅練習。包括我上星期都有教大家的一個三分鐘呼吸空間的練習、身體掃描啦、靜觀步行啦、靜觀伸展等等。咁、其實咁多嘅練習咧，都係想我哋去學習留意此時此刻。咁咧，幫我哋咧，從我哋係家長，我哋日常咁繁忙嘅生活裏邊咧，我哋慣常可能係一個行動模式嘅，叫做 doing mode、慢慢咧轉向到同在模式 being mode。系啦，咁我阿杨杨系咪可以帮我哋解释下乜嘢系 doing mode 同埋 being mode 啊？ 系啦，我谂咧，头先阿 Susanna 即系阿表妹讲过咧，呢、這个 doing mode 咧，都系可能现阶段现今社会大部分父母管教小朋友出现嘅模式，即系亦都系点解有管教小朋友的时候有咁多压力嘅来源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咩叫做行动模式 doing mode 咧？其实呢一个管教模式咧，可以话系以解决问题啦，或者系完成目标咧，作为一个宗旨嘅。即系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即系父母个脑入边咧，成日都长期有一张完成不了嘅清单、我要小朋友做呢样，做嗰样， 系啦，任务呢， 一二三四六七八，星期六日咧就补习，又放咗学要做啲乜嘢？咁咧成日都要小朋友咧去完成家长心目中嗰一个嘅目标，或者要达到家长心目中嗰个期望。咁往往咧佢哋嘅方法咧就系用自己嘅谂法、自己嘅角度去出发。我想你要点样，你唔可以咁样。咁喺过程入边咧。小朋友又好啦，或者父母都好咧，都會產生到一啲無形嘅壓力啦，亦都會 miss 咗好多同小朋友去一啲叫做所謂 experience 體驗生活嘅一啲機會或者 moment 嘅。咁頭先阿 Susanna 提到嘅一個 mindful parenting 呢個中文譯做咧叫靜觀親職或者叫靜觀教養咧，就往往可以令到家長咧由頭先所講嘅行動模式咧轉為一個叫做同在模式 being mode 啦。咁點解可以幫到家長即係避免面對壓力嘅時候，避免出現一啲所謂嘅頭先我哋咪後都有講嘅，出現一啲 automatic 嘅 reaction， 即係見到小朋友做唔到就係、哇點解你咁蠢啊？點解你做唔到㗎？要打你啊！即係點解可以幫到佢？暫停呢一個慣性嘅行動，轉去呢個同在模式咧，咁啊就了解一下乜嘢叫同在模式先。就係、家長咧喺管教嘅時候咧，去 focus 翻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啊、情緒啊，啊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憤怒嘅諗法啊？對於身周遭環境一切嘅認知咧，係有個提升咗個敏鋭度先嘅。咁亦都係因為我哋focus 翻自己的情緒啦。咁首先家長可以穩定自己情緒先，咁當然你穩定咗個情緒咧，先可以去騰空更加多嘅空間咧，去照顧翻小朋友嘅情緒嘅，亦都去提升自己嘅同理心，去了解翻小朋友啊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就唔係一嘢就鬧佢啦，咁就亦都會慢慢咧去同佢去探到翻啊究竟我點樣可以幫到你啊，即係其實頭先我哋上一節都有提到。家長可能有時都會話啊，我真係唔識，我唔知點樣處理，咁咪坐低同小朋友一齊傾下啊，你想爸爸媽媽可以為你呢件事做到啲乜嘢啊？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陪伴者啊，一個同行路陪伴者嘅感覺。 補充少少啊，doing mode 同埋 being mode 咧，除咗係擺喺我哋親子教養之內咧，我哋伴侶相處都可以嘅。同朋友相處啊，同嘅人際關係都可以放喺 伴侶好難嘅， 所以就要 practice 咯，要 practice 真係好難。 即係其實我哋同唔同嘅人際關係 係 啦，即係你嗰個 doing mode 咧 ，doing mode 咧都可以係你想你個伴侶做啲乜嘢， 係啊， 因為佢可能執行唔到你想去做一啲嘅親職嘅時候咧，你都會嬲咗佢， 即嬲。 你啲物啊，話咗幾廿次啦， 屙尿叫你唔好屙出界噶啦， 叫你去接佢啊，你又遲到啊，咁樣都會鬧嘅。 做少少嘢都唔得。 嗰個 doing mode 咧，即係嗰個 係 要用目標為本嗰個，即係 task oriented 啦，即係要做好嗰啲。職責嘅目標嚟睇，完成任務嚟嘅時候咧，就會著上燈噶啦啲人。著咗燈咧，頭先阿楊楊都講咗少少嘅。我哋好多時咧就變咗嗱，有兩個字我哋都記住嘅，係 reaction 同 respond。reaction 就係一個反應，respond 咧就係一個回應。咁你睇下啦，每一次無論你同邊一個人相處，或者我哋嘅仔女相處嘅時候，你通常嘅反應係一個 reaction 啦，反應即係咧自動。出現咗嘅，譬如佢計數錯咗好多次，第一個反應就係鬧爆佢， 係啊， 咁蠢噶， 計極都唔識 噶， 咁樣。 計咗咗。計 咗。 唔係表妹，呢一個係一個物理嘅反應嘅啫 ，action and reaction。 係啊係啊。咁跟住 佢有呢個 action， 但係當嗰個小朋友俾你係咁鬧佢嘅時候，佢會其實佢已經好驚啊！ 係啊，佢都唔想錯。 但如果你冇個 being mode， 你做乜計數啊？ 唔係啊，我喺度講。十加四，我永遠都計到廿八啊， 係咩？ 廿七啊，你哋會好猛嘅， 係啊， 好 真 係好猛。跟四點你咁， 跟住你冇咗個 being mode， 即係個臨在啊同行嗰個模式嘅時候咧，你係理解唔到佢點解會計唔到。其實咧，佢可能已經係驚到咧，明明點解十加四都計唔到、嗯？ 其實佢應該識嘅，驚得滯， 驚得滯。佢已經咧，我哋個術語就係佢 frozen 咗，佢驚到咧。僵硬咗， 停咗喺度， 系啊， 硬晒 台，硬晒台，佢真系回应唔到你啊！佢唔系唔识，但系咧俾你咁闹法咧，已经系。但系如果调转，你哋又试下。如果我用嗰、那个，你又想试回应 respond 模式去回应嘅时候，点、样去回应呢个小朋友？计咗咁多次都计唔啱啊！小强，你试下。如果你做一個家長，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家長，係啦，佢計錯咗條數啦，點樣用一個回應？ 哎呀， 洋洋 仔啊！十加四系廿八， 吓唔系廿八咩？ 你试下我同你一齐攞晒手指出嚟。 我冇十四只手指咁多， 要唔系脚趾啊？ 要唔系脚咧？ 嗱， 我哋最好咧，嗱，首先我哋就反映翻佢现况先啦，吓、睇到佢而家佢当下嗰个情绪，可能我哋即时咧就去回应翻佢嘅情绪就啊，我见到你其实阿洋洋你而家都好惊、好紧张啊，好似，所以咧你好似都。諗唔到咁樣係嘛？或者係你已經試過好多次，你覺得好困難、啊、我都明嘅，因為你真係覺得好難。咁、不如我哋試下，可能幫佢一齊冷靜一下。不如我哋去飲杯水啊，或者我做個深呼吸。可能我哋清醒啊，冷靜落嚟之後咧，我哋再去一齊去計過。 哦，即係關心佢個人喺當時嗰個狀態 ，instead of 嘅就係 嗰個 現實嘅 task。 係啦，跟住我哋試下同佢同行。一起去計，我哋慢慢再去計。咁、可能咧，佢已經開翻嗰個掣、就會計到個數噶啦。但係咧，就係、是、困難嘅，因為我哋慣常我哋要快嘛。好似譬如頭上一節嗰個卡文嘅封信咁樣，佢好多好多好多 task， 好多嘢要做， 係啊，冇錯。 佢哋真係冇時間嘅，咁就慣咗。我哋好多時就用咗一個這個執行模式啊，要做啦，我哋要做啦。咁、所以咧就忘記咗咧點樣去慢慢去回應，俾一個。同行啦，個同理心啦嚇，俾我哋嘅小朋友。咁呢樣嘢，如果我哋做到嘅時候咧，可以好好有效地咧去改善到我哋嘅親子關係、改善到親子關係，譬如你自己淡定啲，個細路仔亦都冇咁驚。我哋研究話俾我哋聽咧，如果家長咧佢係焦慮嘅情緒多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嘅仔女咧， 大同埋都焦慮， 係啊，佢哋都會焦慮。 會唔會有時因為太多功課咧，家長咧好驚做唔切咧，所以不得不焦慮咧？即係佢四樣五樣功課，你仲喺度睇電視，即係嗰啲火就嚟㗎啦嘛。 八點啦， 同埋有啲小朋友咧，佢慣咗家長督促咧，佢唔督促咧，佢就好似咧。即係好似進入一個休息模咁， 所以佢就唔知道，佢真唔知自己點解要做咯。 所以家長就唔得，我要更加要催促佢咁樣，咁就變咗進入一個火車頭狀態啊！我估 其實好多時啲點樣呢啲嘅親子衝突出現咗咧，就係佢咪就覺得你命令我去做呢啲嘢咯，我都唔知點解要讀書。好多時啲細路仔嚟見我嘅時候。就算十三四歲嗰啲都話俾我聽，我都唔知點解要讀書。我媽叫我讀啫嘛，我都唔知點解要學琴。我話咗十萬次俾佢聽，我唔中意學琴。點解仲要學咧？咩考到八級咯，都唔爭再埋演奏級啦。但演奏級又好啦，演奏級再分幾級嘅原來，仲有分。 會唔會係因為其實當中有呢一啲咁樣嘅問題咗出現咧？但係一路都冇解釋啦，同埋大家亦都冇傾過啦，冇一種嘅互動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係咪因為呢啲咁樣嘅嘢都唔可以令到啲小朋友覺得有意義？所以佢哋先至會係咁樣，即係譬如可能係佢嘅回應嘅就係、是我都唔知點解要做，我都唔知點解要咁。 即係個感覺咧，有少少好似個女仔咧，俾人哋扯住牽住你個臂嚟走咁樣。 但 係 其實如果妹係咁樣嘅話咧，大家之間嘅親子關係嘅話係好難過嘅一件事嚟嘅，係咪？你係想佢好，但係其實佢都唔知。 其實大部分父母都係想我哋啲仔女成才啊， 我相信 係 嘅， 係啦， 想 開心 嘅。 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就忘記咗我哋嘅初心。 係 啊，你諗翻起咧。我哋嘅细路仔啱啱出世嘅时候，你第一个阿 Michael， 我谂下我哋第一下抱住佢嘅时候系谂紧啲乜嘢？ 全世界最幸福就系自己。 即係抱住自己嘅仔嘅 時候，我第一件事就 check 下啲手腳、手指甲係咪齊曬啦，係咪？即係同埋係，我唔會諗係咪佢要讀哈佛啊，佢係咪要做咩？成咩高官 啊 嘛， 最緊要都係健健康康、發達咁樣成長。 但係好多時你喺你諗翻，我哋回想你喺度管教佢嘅時候，你責罵佢嘅時候，好嗰個壓力啊！你俾咗啲乜嘢自己？你加多咗啲乜嘢落去？忘記咗呢個初心，究竟你想你嘅仔女係點樣？你想佢健康快樂？我哋嘅健康唔係淨係身體健康，心理嘅健康都好緊要嚇。我哋忘記咗其實。心理健康咧，有阵时仲犀利过我哋嘅身体健康。 我觉得呢个重要嘅，系啊，因为佢心理健康嘅话，你生理自然就会跟住同步噶啦。 好、多时焦虑啊，或者好唔开心嘅时候，都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同意。 如果你譬如你如果成日带佢睇医生嘅，觉得佢成日病嘅，可能佢已经玩俾你喺佢免疫力低啊。 嗯。 点解免疫力低咧？可能就系个焦虑嘅情绪，就令到个免疫力下降啦，肚痛啊，又话要头痛啊，好多嘢，其实嗰度已经反映紧俾你听，我哋已经要留意噶啦，甚至乎家长都系，我哋今日讲家长，如果你留意到，哇，你一对住佢嗰堆功课，见到佢嗰啲嘢，你就开始头痛， 就猛 吓， 啲火就嚟， 火就嚟啊！有阵时我见到有啲我都会有少少啊，即系啲家长 group 咧，好劲噶。你一朝早冇睇咧，可能有百几二百个 message。 哇！ 系啊， 有啲系信嘅啦，可能我仔琴晚啦， 你睇到有冇火起啊？ 我又冇火，我通常瞄咗佢嘅。 好靓啊！证明佢哋有几多事发生过咧？ 系、啊， 但好多都同功课啊。 啲家長會自己喺度討論嘅， 但其實係咪都係件好事呢？因為佢都有一個就係釋放自己嘅一個出口咧。譬如家長 group， 但係 要 善用佢， 都要留心啲家長 group。有陣時咧就會牽動到其他家長啲情緒，就佢都要好緊張啦。 係， 我都要，因為人哋又去學呢樣，我又要去跟埋啦，都要去做啊咁樣。所以我哋自己都要量力而為，睇住自己，唔好盡信曬 係 嗰啲嘅一啲嘅家長 group 嘅 表妹，我想問一樣嘢嗱，統應該係話即係大家都好想有一個嘅就總結。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家長們點樣可以察覺到嘅自己可能你嘅壓力已經開始爆煲啦？你要去 take care 你自己啦，咁樣有冇一啲嘅即係指標或者有啲嘅標準？ 簡單啲講，最容易留意到嘅就係自己個睡眠質素先，就 得 明嘅。大家可能都成半夜十二點先有得瞓，但如果咧你中間咧成日都醒嘅。即係證明咧，你嗰個心睡咧好少，成日都係淺睡狀態，或者係瞓唔著覺，好多嘢擔心，好多嘢諗，唔好忽視失眠呢個狀況啦。失眠咧，有啲人就我揾個安眠藥食咗佢就得啦，可能你瞓到覺。其實咧，真係治標唔治本嘅，可能真係要去好好去正視下點解會失眠，咩原因會失眠。第二樣就係、譬如你留意到你個胃口差咗啦。譬如我想考试期间的时候呢、家长会真的很紧张。 人都癫。 人都癫。看看你有多少个仔女还要。还、要看你的仔女有没有一些特殊学习的困难。如果有特殊学习困难我们讲的 SEN 的学生的时候他会更加困难、更加难去、处理那个时段的。所以留意睡觉啦胃口啦或者自己会不会成日都很紧张啊还有一样很易喊的自己。啊，系啊， 系、啊。 不过我哋唔系就系家长嘅、我哋自己。 我唔知 啊，佢高敏啫。 系啊， 佢高 敏嘅， 系啦，好易喊咧，都系啊，即系已经开始爆煲啦。嗱，呢啲指标咧都要留意自己，唔好咧就觉得我系阿妈嚟嘅，我系阿爸嚟嘅，我一定会捱得过。唔系嘅，都要揾人去倾，揾人去帮嘅。甚至乎有阵时，好似头先啊主持佢哋讲话，我要可以试药都得噶。妈咪真系好攰啦，我要休息一下，或者我都顾唔到你呢样啊，你要去自己去 take 嘅，都可能系一个机会俾啲小朋友去自己去学习承担一啲嘢，唔系净系要你督住佢先做。有阵时可能会有个好效果， 我同意 佢啊，佢会真系生成。 其实佢哋明噶， 系啊， 唔好低估佢哋嘅能力啦。唔系样样有啲乜嘢嘅话，都一定系要你教。 我见过好多细路仔，佢哋真系话，我唔知道啊，你问我妈，你问我妈，我唔知道啊。 呢句成日听啊， 所以我今日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啊！大家都嗬，即係要好地照顧自己。所有嘅家長們，我就知道你辛苦啦， 努力 咁、但係都要 relax， 都要好好地去愛惜自己。 咁咧，我今日咧就想都帶一個都係個少少嘅正觀練習啦，俾大家。咁咧，同埋跟住會讀一個簡單嘅，我哋叫做一個俾家長嘅公案，俾大家一齊做一個反思嘅。我哋咧而家可以。试下安坐喺你嘅座位上边啦。如果你而家做紧嘢嘅时候呢， 你可以尝试放低你手上做的工作几分钟，慢慢呢我们可以安顿自己的呼吸。如果你觉得合适的，你可以合上眼睛，或者望住前面一点，留心我们的呼吸，慢慢吸气呼气。我们不需要呢去理我们呼吸的速度或者频率，只需要呢观察呼吸进入身体的时候，身体哪个部分会有起伏，呼气的时候呢身体哪个部分会有动动。留心一吸一呼，吸气呼气。跟住落嚟呢，当我哋专注呼吸嘅时候，我想读一个我哋俾家长嘅公案，给家长嘅公案。问题一，单手拍掌嘅声音系点噶？答案就系、是、单手拍掌嘅声音就系单手拍掌嘅声音。问题二，有位孩子行为不当的声音是怎样的？答案就是有位孩子行为不当的声音就是有位孩子行为不当的声音。问题三，我的孩子行为不当的声音是怎样的？答案就是我的孩子行为不当的声音就是我管教不善的声音，我应该要做得到的声音，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声音，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声音，我不喜欢这个孩子的声音，我不应该这样想的声音，以及我真是失败的声音。想各位家长呢都可以去想一想，很多时是一些什么的声音在你的脑里面浮出来，是一些自责啊，对自己要求高啊，还是我们可以很客观地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呢都可以想回我们的初心，想回起我们当初孩子降临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对他们一些的盼望是什么。现在呢我想送上一首歌给大家，一首好好的摇篮曲，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唱给你们的小朋友听。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The other nightDear, as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When I a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So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你就是我的阳光。希望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将他的小朋友当是他的阳光，每天照亮大家的生活，大家开开心心这样过这个中秋节。好了，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回来继续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答二，翻嚟我哋啲华智。 中秋节快乐，俾你睇。 多谢大家啊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好叻啊，马老师真 系。咩话啊，马老师？咩话？ 系啊， 做咩啊？做咩发脾气啊 ？Mid Autumn 啊，要搣咗佢个 Autumn 啊， 搣咗佢个 Button 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喂，中秋节中秋节啊， 系啊， 咁啊 ，Billy 今日同我哋讲咩？ 喂，其实咧中秋节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喺外国咧，即系加拿大咧，都过个。几多嘅中秋节啦， 咁咪有个童年啦。 我想问外国个月亮同香港个月亮有冇分别啊？ 好好呢个问题， 好好啊， 真系特别圆噶，我唔系讲少吓。 喂，我都唔系讲少啊。 外国个月亮有时候某啲地方， 我都觉得系特别皎洁明亮嘅，唔知点解咧？ 因为空气嘅污染咯， 定系而家老咗有老花咧，睇得唔清楚咧，成日回忆翻细个嘅月亮，哇，真系好光好大。 喂，其实咁。 花你睇近嘅睇唔到啊！ 阿 Billy 其實咁講，因為咧都市我哋香港咧太多高樓大廈，變咗可能你如果去一啲咧全部矮屋啊，一啲平原咧，你會真係睇得好似即係近啲啊，靚啲。 呢個係喎， 其中原因 係下次我真係要再去搭架飛機去外國。 你都未 中秋節， 哇！咁高樓大嘅月亮係咪？ 我真係覺得特別圓特別靚嘅，真嘅， 唔 知點解。係啦，外國月亮特別圓嚇，呢個真嘅。不過咧，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嚇，咁我哋。唔同嘅種族咧都好尊重大家嘅一啲節日嘅節慶嘅，尤其是係農曆新年啊、中秋節咁樣啦。咁去到小學嘅時候咧，我哋會做啲乜嘢呢？其實同香港好多嘅小學咧， 整燈籠 係啦，都係一樣嘅啫。嗱，大家會整下啲紙嘅燈籠啊，又會講下呢個中秋節嘅故事啊。 邊個教你整啊？ 唐人街有冇呢啲燈籠賣 先？有 有啊！ 唔係，我嘅意思係邊個教你整燈籠啊？ 老師咯。 但是他是外国人来的。是 没所谓的。 他也都会懂 整 的。 是 啊 是 啊。 这么有中国风的。 不是因为你教 他。他用个 pumpkin 来整灯笼，用个南瓜来整灯笼。 不是不是不是用竹篾那些，用纸那些，即是手工。是啊，用纸啊，剪剪剪剪剪啊，用纸 拉拉开。 是啊，纸纸筒啊那些这样拉开，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啦。是啊。那另外做会不会有中秋嘢食呢？那是很少的。因为点解咧？月饼好贵噶嘛，尤其是喺外国咧，中国食品好贵，月饼好贵，系啦，系啦。以前嘅世界啦，吓，即系讲紧八十年代啦。我嫲嫲移民去加拿大嘅时候啦，佢就会特登去喺香港买啲月饼过去嘅， 要噶， 系啦， 自封， 系啦，因为讲紧系八十年代嗰阵时，即系超级市场啊、唐人街都好少月饼嘅选择啦，又贵啦。 其实而家都有噶。 而家 都有噶，有啲人都會想你帶啲月餅過去俾佢哋。 我 講真嘅，係啊，因為有某啲牌子，好似聽講係你喺香港你先可以真 係。係，同埋一個心意啦，係咪先？即係帶啲月餅去送俾人啦，係嘛？不過喺加拿大咧，我哋通常食月餅咧就多數係自用嘅，就好少送禮嘅，因為大家 都唔夠食。 係啦，緊縮經濟啦，又貴啦，咁同埋嗰邊即係冇乜要體驗嘅嘢噶嘛，係咪？多數即係自己去買啦 嚇。又係嗬，係 啊， 真係冇乜所謂。 其實香港好多時即係你發唔發覺咧，自己買月餅嘅機會咧唔係咁多嘅， 需要係 啦，多數 係 啦， 係嘛？ 我買嚟送俾你，你買嚟送俾佢咁樣啦嚇。 係買嘅，不過買嚟送俾人。 係啦，但多數買嚟自己食一個月餅就比較少嘅。 咁有人自己食一個。 吓，多汉堡， 佢唔系食，系啦，佢系拍月饼，拍嗰个。 我中意呢个字。 唔系嘅，有啲袖珍版噶嘛，而家 佢唔系袖珍版， 佢就大只嗰啲啊。你真系食得晒一个？ 系啊，我唔系好明你哋点食唔食，我食到啊。 一个双黄白， 嗰啲莲，嗰啲莲蓉 好 漏 啊， 半个都拍唔到， 攞住食咯， 半个都唔得。 系啊，几好食。 即系好似汉堡包咁样， 汉堡包系啊， 好嘢，好嘢，好嘢啊！ 系咁 点啲乜嘢？ 点唔着？ 金牌下风啊！ 唔系喎 ，B 房菜应该 系得唔得？月饼正统嗰啲咧，你 可以啊，太多啦，太多啦。虽然我好中意食蛋黄，系啦。咁除咗蛋黄月饼之外咧，我爸爸咧最中意食五仁月饼啦。 我唔中意。 嗱，老人家中意食五仁月饼嘅。嗱，不过咧有一个指定动作咧，每一年咧都去唐人街做嘅，就 系 过咗中秋节之后嘅第二日咧，追月嗰日咧去唐人街买半价月饼， 日光饼啊，嗰啲叫日光饼。 日光饼 系啊， 系啦。而家香港冇嗬， 有噶。 有冇半价月饼卖啊？ 我唔知道有冇半价，但系 係會有人去買㗎。 係啦， 佢係咪半價咧？就唔知一定跌價， 係一定跌價， 爭一日啫嘛。 但係 而家啲超級市場，即係聽日咁樣啦嚇。超級市場有冇得賣月餅㗎咧？ 有 啊，賣即係平啲嘅月餅咁嘅賣法。 唔知平幾多係啊？未必半價嘅。 嗯，係啦係啦，咁即係呢個外國嘅中秋節啦。 即係為咗平，你過咗中秋先買，係 咪？好多時都會咁做嘅。 咁你過正殺節先補聖誕樹咯，係咪？ 嗱，我哋中秋節嘅時候當然係有自己嘅月餅食啦，但係如果你想食多啲嘅話，咁就要去唐人街買啦，係咪先？就平啲啦，係啦。咁但係外國，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咧，過中秋節咧就係喺香港過中秋節咧，就係中秋節會嚟揾你嘅。但喺外國咧，你就要去揾中秋節嘅。咁喺邊度揾咧？通常啲商場啊，或者唐人街啊，一定有啲節慶嘅活動啦，係例如係有時 有啲表演啊， 有時有啲中秋晚會啊，幫你睇下相啊， 即係有人扮相，即係相啊，有人扮。 中國文化嘅嘢咧，即係你係農曆新年又係擺呢幾檔， 中秋 節 睇相嘅咩？ 書法 檔啫嘛， 冇所謂嘅，冇乜所謂，真係冇乜所謂， 冇乜所謂嘅， 聚到人流就得㗎啦。 fusion 菜咁樣 係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外國人認識我哋即係中國嘅文化啦。係啦，頭先馬老師講啦，即係中秋節咧叫 Mid Autumn Festival 啦，仲有兩個名嘅喎，通常外國都有叫做咩 ？Lantern Festival、 Happy Moon Festival， 係啦 ，Lantern 啦 ，Moon Festival 啦，係。系啦，咁我哋都会用嘅，好多时都会喺加拿大见到嘅，系啦，咁样，所以唔同嘅名称咧，但系都系讲紧呢一个中秋节啦。大家最紧要就系一齐食饭啦，一齐啊过中秋 团圆 啊 嘛。 嫦娥佢哋有冇噶？ 嫦娥都有， 系嫦娥英文系咩啊？ 肉兔有冇啊 ？Meat rabbit。 我想翻问加拿大有冇冇火龙咧？ 加拿大好似近年有啊， 有噶， 好似近年有， 唐人街都有呢啲咁嘅嘢噶， 系啊， 条龙细啲，系咪？ 不过学 条龙蛇嚟， 样样嘢都系细规模啲啦，系啦。不过头先 意思嘅啫，等人家开心。 中秋盐蛇， 冇盐蛇， 盐蛇呢个系咩啊？咩 dance 啊？香港系 dragon，lizard，get cool dance 噶嘛？喂，不过头先讲开咯，即系学校有啲咩嘅学校嘅庆典咧？ 咁我冇假放喎。 冇家放噶，所以即系中秋嘅节日气氛咧，系要自己创造、自己 create 嘅。 辛苦啊，玩到咁热，第二日仲要早起先翻学。 不过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就系头先讲开话喺学校嘅即系小朋友庆典啦。近年咧，我小朋友翻学啦，咁有一个几有趣嘅事情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咁啊，老师咧就系一个讲普通话嘅老师嚟嘅。咁但系佢每一次同我哋倾偈咧，都系用歪少少嘅普通话啦，即系 广东话 嘅广东话系啦，嚟到迎合我哋啦。大家真係打成一片啦， 好好啊， 好好啊！咁有一年咧，中秋節咧，佢就話：喂，嗱，各位家長啦，每人咧都帶一啲中秋嘅食品翻嚟俾小朋友。 佢點講咧？嚇，你用翻佢啲普通話講。 我一陣話俾你聽下。咁跟住咧，佢就話：嗱，李生，你啊帶雪糕月餅啦。 嗯、 我話嚇，跟住心諗廿幾人，而家啲雪糕月餅百幾蚊啊一個啊，可能幾百蚊一 set 咁月餅。 哇，雪糕餅好貴。 係啊，咁啊，一來貴啦嚇，廿幾人。你要買幾多個呢？第二就係去到學校又會融啦，係啦，又係啦，你太硬啲小朋友食唔到啦，太軟啊又要食安嘅問題啦，到時成廿幾人肚痛曬， 體重度 就係衰你 邊個個阿爸佢帶啲雪糕月餅翻嚟食咗，咁跟住咧有一次咧我就接放學嘅時候咧我就啊老師啊我唔帶雪糕月餅得唔得？我哋冇所謂噶，咩嘢都得噶，嚇！我哋最緊要啦，有啲中秋嘅氣氛啦， 氣氛 係啦，咁樣嗱，你可以帶啲水果噶，啊蘋果啦，跟住咧佢就講咗芋頭，咁芋頭咧就講國語，芋頭係啦，咁但係咧嗱，大家唔好估啊，大家估到都唔好出聲嚇，咁佢將呢一個字咧就歪少少音，用國語嘅歪少少音同我講，你可以帶芋頭，咁歪少少音，咁跟住我就嚇唔係嘛。我帶唔到幾多喎，咁呢個都幾尷尬嘅，係啊，所以咧就其實我哋最緊要就大家開心啦， 中秋節快樂， 同埋咧最好咧就係帶月餅啦，最傳統啊。 B 房菜。 煮嘢食 系啦，嗱，今日嘅 B 房菜咧，又系讲翻月饼嘅吓。 我仲以为同芋头有关 系。芋头，下次教你整啲芋头嘅甜品吓。嗱，月饼咧，嗱，除咗阿悠悠食得晒之外咧，我觉得好多人咧，每一年咧，总有一啲嘅月饼咧食唔晒，系咪啊？你哋会点样处理噶？ 摆喺冰格。 留翻 都唔摆得好耐啦， 圣诞节 唔系出年嘅就是、有月饼嘅咁样，因为佢真系可以雪好耐噶。 嗱、真嘅，嗱月饼咧又系多油多糖嘅食品啊， 系咯， 系啦，嗱佢入边咧又有个嗰啲仿造嘅嘢啦，跟住咧我试过啦，你摆喺月饼嗰度咧，摆唔系 sorry 啊，摆喺个雪柜嗰度咧，其实可以摆好耐都得嘅， 好耐即系几耐？ 好啦， 几个月 一年 唔得啦， 得啦，嗱我。昨晚咧啱啱试完，用一个旧年嘅月饼做咗一个甜品。嗱，今日咧 食咗未先？你食咗未先？正常 食咗啦。 有冇肚痛先？今日 嗱，我而家咧就未喺医院，喺电台。然后今晚咧我就唔知道。如果我今晚喺医院嘅话咧，我下个礼拜咧会同大家报道。 你屋企人好惨啊！你搵个你去做 佢经过专人训练，大家唔好学啊！ 嗱，今日咧就教大家咧，如果月饼食唔晒嘅话咧，喺个雪柜嗰度有啲咩好做咧？就系做一个嘅焗西米布甸啊！咁、其实焗西米布甸咧好简单嘅啫，那个做法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做啊？ 冇， 系啦，嗱，而家咧天气热辣辣，又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啊食一个系啦咁热嘅甜品咧，有少少唔啱时候嘅。不过咧，你可以将一个月饼啦摆喺个雪柜嗰度咧，几时攞出嚟咧？就圣诞节。做聚会嘅时候聚餐咧，留翻出嚟咧就一流啦。 即系摆到圣诞节， 系啦。 圣诞节先攞出嚟。 圣诞节食月饼， 圣诞节 西米布甸、 西米布甸，但系咧我哋用月饼里面嘅莲蓉馅，系啦， 即系将佢解咗睇先， 解咗睇先。 叶文奇长，叶文奇。 系啦，嗱，首先咧，我哋今日有少少嘅详尽嘅。唔同 介绍 啦吓，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每一样嘅份量几多咧，可以去我哋嘅视频度睇啦。 好， 系啦，咁首先我哋将西米大概60克啦，就摆落个滚水嗰度，煮5分钟啦，跟住咧摆一个玻璃盖焗10分钟。嗱、记住咧。我哋煮西米嘅时候咧，一定系滚水放。如果系冻水放，随住一齐煲嘅话，佢好容易会散晒嘅。系、啦，所以要滚水放。系啦，咁、我哋会要滚水嘅时候放啦。系啦，一滚水放落去嘅时候咧，我哋要搅一搅佢先，等佢唔好黐埋啦。咁同埋咧，焗嘅时候咧。焗十分钟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可能嗰啲西米入边咧，仲有个心里边有少少白色嘅、但系唔紧要嘅，少少白色唔紧要嘅，因为咧我哋再会放落个焗炉嗰度焗嘅、，OK， 咁、所以咧，我哋拎翻出嚟，咁啊冲冻水备用啦，我哋嘅西米，咁跟住咧，我哋就攞我哋头先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咁啊批咗啲皮啦，跟住咧攞咗你中意食蛋黄嘅话，摆埋个蛋黄都冇所谓嘅，唔使净系攞莲蓉嘅，冇所谓嘅。你其实咧 布甸都系咸咸地， 西米布甸咧，如果加一啲蛋黄落去咧，系好好食噶， 好好食噶， 系啊，即系好似月嘅食落去好似个月饼咁， 月饼都系咸又甜啫嘛， 又咸又甜噶嘛，系啦。咁你通常一个月饼咧，我就会将佢分成5份啦，猜猜 佢， 系啦，有得食啊嘛。系 有得食嘛？ 系啊，个咸蛋你俾我攞嚟蒸猪肉啦， 你又得 可以 唔好加入去咯，系咪？你嘅意思系唔好嘥咗佢。 系啊，你可以用莲蓉啦，或者咸蛋留翻嚟蒸猪肉啦。OK， 嗱咁跟住咧。我哋咧就有啲吉士粉要用嘅 ，OK， 其实 吉士粉 即系 custard powder 啦，吉士粉即系嘅有味嘅粟粉啦。吉士粉咧，我哋用20克啦，咁跟住咧，吉士粉咧再加120毫升嘅水，捞到佢溶咗啦，再加一隻雞蛋，好啦，這個、呢一个咧摆埋一边先啦。 Okay. 另外一边咧，我哋有个镬，个镬里边咧就加几样嘢嘅，就系、牛奶啦、椰奶啦，各120毫升啦，再加我哋嘅60克嘅糖，同埋咧20克嘅牛油，煮溶咗佢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唔好猛火，我哋咧最紧要离开个火，熄咗火之后咧，慢慢咧将头先嗰个鸡蛋custard 嘅液体就倒落去，因为咧如果太热嘅话咧，因为有鸡蛋咧就会好容易煮到蛋花咁样。 好啊 ，OK， 最中意食 系啊蛋花， 转第啲嘢咯，摆嗰啲 蛋花汤。 点啊，咸蛋蒸猪肉同埋蛋花汤， 变咗中式，即刻变中式啦。 仲有个甜品咧，喂，正啊呢一 餐。系啊，阿马老师好中意将我嗰啲 B 房菜咧， 扭曲佢， 系咁噶，中意加佢自己中意食嗰啲嘢噶。 上个礼拜嗰个咩土豆丝话， 系啊， 我 中意咁 噶。OK， 好啦，嗱，头先嗰一镬嘅嘢啦吓 ，OK， 咁啊煮到佢结身之后，因为有吉士粉啦，有 custard powder， 煮到结身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嘅西米咧，头先冻咗啦，回镬。继续煮，煮多佢一阵间咧，你就觉得咦结身咯，咁啊已经有入边乜都搞掂晒噶啦，差唔多就系你食嗰个西米布甸嗰个口感嚟噶啦，咁、你可以试下味啦。如果你觉得哇咁结身嘅，咁咪你加多少少牛奶咯，唔够甜、啊。 加多少少糖咯。其實唔使做好甜嘅，因為你中間會有個蓮蓉嘅餡啊嘛，係咪？ 嗯嗯， 跟住咧就攞我呢一個份量咧，就係攞五個嘅兜，五個嘅碗仔啦。碗底咧就係擺一殼嘅頭先嘅西米漿啦，跟住中間咧就擺蓮蓉，跟住咧面頭再撻翻一殼嘅西米漿，咁啊夾心咗佢啦，係啦。面頭咧我哋再擺一隻雞蛋黃嘅液體打爛佢啦，係打係啦，跟住咧搽呢一個嘅蛋黃醬喺面頭啦，蛋黃液，咁跟住咧再擺落個焗爐嗰度，記住咧擺落焗爐嗰時咧個底咧要有翻啲熱水啦，因為焗爐 要蒸佢， 係啦，因為焗爐嗰個下火咧，如果太大嘅話咧，會令到下邊會熟咗啲嘅，係啦，熟咗啲嘅，咁所以我哋要維持一個平均嘅温度啦，咁啊一齊擺落焗爐到210度啦，我就焗15分鐘，焗到個面咧有少少平時西米布甸嘅啡啡地色啊，金黃色啊。咁咧就搞掂紧啦！ 哇，正啊！多谢 Billy， 系啊，记住啊，留翻圣诞先整啊！ 咁你下个礼拜就要教我哋嘅就系剩翻个蛋黄点样蒸肉饼。 我正想讲啊， 仲有就系个蛋花汤， 救命啊！救命啊！ 你帮我谂。只想失控，打开心胸，终于一点痛，跟声音去变动，放低色更红。 好啦，我哋冯允耀呢首歌4:29嘅，其实大家话今日真系非常之炎热啦，34度嘅啦，已经去到34度气温，相对湿度60%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生效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稍后转吹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嘅。中秋节翌日大致天晴，风势颇大嘅。而家先咧12点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今日中秋节，节庆活动大坑舞火龙规模升级，除了新增定点表演区，亦有小童合力舞动由 LED 灯点亮的小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形容小火龙昨晚出场时抢晒风头，带来很多欢乐，预计今晚有更多人来观赏。另外，为配合市民外出需要，港铁本地铁路线和部分轻铁路线通宵行驶，九巴和城巴加强服务，市民亦可以免费搭电车。港铁宣布为庆祝国庆75周年，10月1日当日会推出75折车费优惠，乘客使用八达通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都可以享车费75折，而优惠亦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即是由10月1日星期二朝早开出的头班车开始，直至星期三午夜后开出的尾班车都适用。不过有关优惠不适用于机场快线、高速铁路、东铁线头等车厢，和在大埔区行驶的港铁接驳巴士。相关优惠亦不包括二维码车票、电子单程票、实体车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的付费车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他在今个星期四将会前往北京出席星期五开幕的第27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暨投资香港推介大会。除了政府官员之外，特区政府亦透过贸发局、投资推广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等，组织香港商会和工商界知名人士、企业代表组成代表团一同出席会议。李家超说，将全力推广香港优势，推动京港合作，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并促进两地企业的交流合作，为京港双方的经济注入更大动能。他说，今年京港洽谈会将举行15场专题推介活动和配套活动，更首次增设投资香港主题的推介活动。他亦会出席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有关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翌日大致天晴，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72点，升250点，成交金额349亿。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美的集團新上市報59.2，騰訊控股380.8升3元，美團128.6升2.1，盈富基金18.4升2.7，阿里巴巴83元升1元，友邦保險55.3升5.5，建設銀行5.53升8仙，匯控68元升7.5。恒生中国企业63.94升9.4，京东集团104.6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

也谢了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嗰晚，我哋成班人去咗大老板喺杭州千岛个度假村嗰度度假，目的就系俾大家认识多啲，同埋更加清楚了解集团呢一个新项目嘅发展方向。当佢哋好开心咁样唱紧卡拉 OK 嘅时候，我一个人行咗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我仲隐约咁样听到有人唱紧《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呢个人唱得好好听，我好肯定。是曾先生唱才这么好听的，他终于来了。这首歌令我想起那阵时跟曾先生一起去唱 K， 他也很喜欢唱这首歌的。有一次他唱完之后拖着我的手问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我问曾先生跟他一起做什么，他未等我讲完已经揽实我了。哎呀，你揽得我好实啊，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力啊？ 可以啊，不过要你答应我咯，跟我一起啊，我们拍拖好不好？ 我记得当他问我们拍拖好不好的时候，他望着我的眼神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充满着盼望。今晚他唱完歌走出来见到我，他望着我的眼神就好像当年的眼神一样，都是充满盼望。 诶 ，Joey， 做咩走出嚟嘅？ 冇啊，我出嚟吹下风啫嘛。我中意秋天。 系、 嗯 哦。我都记得你讲过你中意秋天。诶、哎，不如带你一个地方啊，你一定中意啊。 去边 啊？我入去攞翻件外套先啦、 啊。唔使唔使唔使。嗱、啊，如果你惊冻咧，我除件外套俾你。行一行，嚟过嚟过嚟，跟我嚟跟我嚟，嚟嚟嚟。 曾生佢拖住我。一路咁向前跑，向前跑，哎呀，去边啊 ？Joey 啊，你手咁冻嘅，你系咪？ 唔系啊，我唔冻啊，你带我去边啊？ 带边啊？嗯，带去卖好唔好啊？ 啊，有冇搞错啊？ 唔使惊啦，卖都冇人买啊，冇人肯卖你翻去。 你讲啲咁嘅嘢，你悭人憎啊？ 话笑啫嘛。嗱。到啦，你睇下， 哇，好靓啊！点解嘅？ 呢度咧就系千岛湖最吸引人嘅地方啦。尤其今晚咧，个月色几靓，你会清楚见到好多岛啦，有大啦，有细啦，分布成个湖面嘅，听唔听？ 系啊、嗯，多谢你啊，曾生。 傻嘅。多谢我咩？ 我多谢你带我嚟呢度咯，又睇咁靓嘅风景。多谢你带我入嚟呢一个新嘅 project 同埋新嘅项目，开阔我嘅眼界咯。曾生，我多谢你吓， 唔系你多谢我啊，其实我多谢你先真。 点解啊？ 嗯，唔知点讲。总之因为你咧， 喂，曾生，你喺嗰边？ 有人放烟花、啊，不如。所以我哋许个愿咯。 吓，对住烟花许愿。 系啊系啊，快啲快啲快啲！ 我未听过，得唔得噶？ 有咩唔得啫？我话得就得，嚟快啲许愿许愿。 许愿啊！ 系。点啊点啊，许咗个咩愿啊？ 许愿唔话得俾你知噶。 咁你许嗰个愿咧，关唔关我事？有冇我名里边噶？ 冇。 哦。 其实呢，我刚才许的愿的确是有曾先生的名字的。 不过我冇讲出嚟咯，原因唔系我怕讲出嚟会唔靓，而系我真系希望呢一个愿望会实现咯。系啊，成三点几啊，个衰妹啊都仲未翻嚟，唔知道有冇咩事咧、啊、啲。哎呀，表妹咁容易俾人虾，用乜嘢啊？用乜嘢佢哋嗌交、嗌下、打交、打得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点算啊？哎哎呀，唔怕唔怕唔怕，又或者咧佢哋旧情复炽，咁啊花前月下，两个人又饮咗少少酒咁啦，跟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冷静啲冷静啲先。哎，深呼吸。啊，都系唔好挂住嗰个衰妹表妹先。我点都要为自己啲幸福着想㗎嘛，系咪先啊？一阵间呢一要炸鸡衣呢去搵下嗰隻哎呀猪隻包。嗯，哎呀去商量下啲嘢先。哎呀，但系哎呀执执先啊，执执先，冇留就咁过去㗎嘛，系咪先。哎呀，望下块镜先。哎呀唔得，少咁啲嘢先。要除咗件外套先。跟住啲头发。哎放翻落嚟，揈揈揈，哎呦呦呦，喷翻啲海水味嘅香水。讲嘢咧，讲嘢要再多啲鼻音，咁样应该多啲女人味，系咪啊？鼻音咁啊，哎呀，猪仔包 ，I'm coming， 我嚟啦，等我啊！哇！表姐，你咪表姐啊！ 系啊，有鼻音鼻音 嘢啊！你爷妈妈，你做到咁性感，你去边啊？你 冇啊，冇去边呢、 啊？你伤风啊？你定系梦游啊？ 梦你个头啊！我问你啊，成晚去咗边啊？过嚟过嚟，俾表姐检查一下先，检查你条颈 啊！ 你睇下睇下先啊！ 我冇去边度啊？我依家好攰啊，我冲凉先啊！ 咪行住， 咩事啊？ 一翻嚟就话去冲凉，有一啲系做咗啲不可告人嘅坏事，想冲走啲证据。 咩吓？你讲乜嘢啊？你放 过俾我睇下先。 好攰啊！你唔好搞我啦。 嗱，表妹，我明明亲眼见到咧，曾生拖住你两个古古惑惑咁向住黑掹掹嗰度，都唔知行咗去边度。讲、有冇啲咁嘅事？ 有啊，咁啊点啊？ 我哋啊，今晚啊，话明成班人嚟沟通噶嘛，点知你啊，两个静鸡鸡咁样啊，仲选择性同曾生咁互相沟通，你知唔知啊？表姐啊，表姐紧张你哋噶嘛，系咪先啦？但 Stephen 啊，好似又话你哋咩？点解唔咁合群？我睇下你听日点样解释。 我话俾你听啊，我同曾生咩都冇做过啊，我主要就系倾公事咋。我哋讲咗有好多 ideas 啊，听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咯。 我唔信，你而家讲俾我听啊！ 唔得啊，我要冲凉啊！ 咪住先。点解你身上面有海水味噶？ 冇啊，你唔好搞我啦！ 唔得，身为你嘅表姐，我有责任保护你噶，你即刻除件衫俾我检查一下先啦、 啊。你啲鼻音又嚟啦吓，表姐， 哎、快啲啊！ 你啦，唔得，冲凉啊！ 我要同你一齐冲凉。 哎呀，你出去啦，嗌救命哥！ 唔准嗌，你细个都帮你冲噶、 啊， 快啲快啲，一齐入去冲凉，快啲快啲，再嘈一条水又 fit 你啊啦！ 喂呀、啊！曾生， 诶、欸，秋儿， 坐啊！ 哇，你呢个临时办公室好靓啊！ 是但啦，临时啊嘛，临时嘅做嚟做下嘢，出边预咗地方俾你做嘢噶啦，放心。不过都系临时啊，真系唔好介意啊。 我见到啊，总共有四间房嘛，嗱、你一间啦，朱 Sir 一间啦 ，Steven 一间啦，仲有一间俾边个噶？ 我都唔知道啊。啊，系啊，嗰晚同你倾嗰啲嘢咧， 啊，我搞掂晒噶啦，仲我将个档案咧已经 send 出去个 email 度噶啦， 我收到啦。啊，你果然好高效率吓、啊，好，等我开咗翻嚟睇下先，如果有嘢改咧， 你睇下， 我搞掂再 send 翻俾你吓、 啊。OK 啊 ，OK 啊， Joey 啊，可唔可以咧冲杯咖啡俾我？ 哦，咦，曾生啊， 咩啊？ 你觉唔觉得咧，你门口呢一度咧，好似好急咁样嗬？有冇谂过会摆下啲盆栽啊，或者摆幅画咁啊？ 我又唔觉喎、啊，其实而家咁咪几好咯，清清地。 曾生啊， 不如咁啦，我交俾你，你帮我搞好唔好？唔讲啦，我要出去啊。 啊，系啊，你又话要我帮你吹公咖啡 啊？系喎系喎，咁啊，翻嚟先饮啦。我而家就即刻出去噶啦。 哦， 我迟到啦吓。 好 ，OK， 走啦吓。 好，拜拜 拜拜拜拜。 喂，唔该。 小姐，你揾边位啊？ 我嚟揾曾生噶。 佢啱啱出咗去啊，请问你贵姓啊？边个揾佢噶？ 我想问下曾生喺边间房嘅咧？我有急事要用佢部电脑啊！ 唔好意思啊，小姐啊，曾生嗰部电脑咧有好多机密嘅文件咧，唔可以随便用噶。仲有啊，我唔理你点用啦，我都有责任咧唔俾外人用噶。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唔可以有任何嘅病毒入侵咯。 哎呀呀呀，得啦得啦得啦，我认得佢公事包啊，我入去先啊。 喂喂， 系啊系系啊，窗户碧罗春俾我，快 喂。都话你唔可以入曾生间房度，我请你出翻嚟，我要锁门啊！ 喂，咩事啊 ？Steven 啊，呢、這个女人啊，我都唔知佢系边个，要入曾生间房、啊、又唔俾佢入咯、 啊。边个啊 ？Steven，Candace。 诶、 啊欸，我赶住身份合入俾大老板啊，不过用电脑啊。咧呢个女人啊，佢唔俾我用啊！ 我梗系唔俾啦，呢度有规有矩噶嘛，唔可以俾啲闲杂人嚟搞搞震噶嘛，系嘛？ 闲杂人，你咩意思啊？ 唉，喂，冇事冇事吓，一场误会。嗱，Candace， 如果你赶嘅话咧，你过嚟我房嗰度啊，用我部电脑啊。 OK， 系、哦，佢叫咩名啊？佢咁冇礼貌嘅 吓，睇下对咩人啦。 大家停下啦 ，OK，sorry 吓，都系我唔好。我介绍先吓，嗱，呢位系 Joey， 佢将来咧会负责 sales and marketing 嘅。 Joey 啊， 系啊 ，sales and marketing 啊。即系曾生下边嗰啲人啦，我赶住份合约俾大老板啊 ，Stephen， 唔该，搵人冲壶茶俾我。 你唔好望住我啊，我唔识冲茶噶，我亦都唔会冲茶噶。 啊 ，OK， 我唔冲啊。 OK， 我冲。Joey 啊，唔好意思啊 ，Candace 咧，佢之前系做新力量电视台个财经记者阿罗子欣啊，罗子乔。 你早啲讲噶嘛，咁即系记者妹咯。 吓、啊，记者妹？ 对唔住啊，我 唔紧要。罗子乔咧系大老板亲自邀请佢加盟嘅，负责公司企业传讯同埋对外事务部，系部门总监。我哋咧大家都系管理团队最重要嘅一员。咁我哋将来大家好好合作啦，好冇？头先一场误会啫。 我都系讲声唔好意思咯 ，Stephen。 放心啦，大家都系做嘢啫，冇事 ，OK。 表姐， 眼哥哥，做咩调调？唔好喊，唔好喊，做咩事？ 其实咧，我应承朱 Sir 哥一齐搞呢个新嘅 project 啦。我系咪做错咗？好烦啊！ 表妹啊，算啦，条路你自己拣噶嘛，条路唔好行，最终去到几远，去到边都冇人知，顺其自然啦，姑姑。 唔知点解啊？我见到第二个女人行埋去曾生度，我就会好嬲，好嬲，好嬲，嬲啊！激死我啦！ 喂 ，Joey，、 嗯、 上次一场误会，你唔好嬲。 误会咩误会啊？ 咪Candace 嚟公司咯，想入曾生间房嗰度做嘢啦。 哦，咁耐嘅事我唔记得咗啦。 点都好啦，嗱，所以咧，今日我专登咧约你出嚟，请你食呢一个 dessert buffet，OK？、Okay? 嗯、 甜品 buffet， 听讲咧人哋话食咗甜品咧，心情都会好啲噶。 我依家心情都有个好啊。 咁咪好咯。 系啊。 啊，系啊，下个星期咧，我要上上海、啊，你有冇时间同我一齐上去啊？ 可以啊，咁有边几个一齐上去噶？ 咪得我同你咯。 咁咪即系得我哋两个人？ 有咩问题啊？ 我冇。唉，点解我唔问清楚 Steven 呢？咁快就应承佢要上去上海、啊，哎呀，会唔会有啲咩事会发生噶？哎呀！Steven 约我去上海，哎哟，咁快就应承咗佢，哎哟，点算啊？激死人啊！ 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 从脑海一想起。唯一的感觉都只属于你，除非。 感情交割越嚟越复杂，因为好多嘅新嘅声音、新嘅人物、新嘅故事继续发展，新嘅支线，到底我哋呢啲故仔发展落去会有啲继续会点咧？嗱，我哋今日两把声音啦，第一系 Billy 啦，另外就 Billy 隔篱嗰个我哋嘅平时咧就寻找我啲故事嘅就系 Helen 啦。 Yeah，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 佢唔係單止教呢個故事嘅，直情加入我哋節目裏面，除咗尋找我哋故事之外，仲有嚟緊。 冇錯啦，咁我哋就會有我哋嘅呢個風騷師打咧，就有呢個大師同埋細師嘅。 冇錯， 佢係大師， 佢就用大師對談。 大師 好明顯我係大師，係咪啊？ 係 啊，我都好開心嘅，有得做師打，因為其實我已經係媽打嚟嘅啦嘛。 係啊， 係啦，媽打做一做做師打，冇興奮咩？ 但係今日同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知道咧，我哋嘅大家庭越嚟越多人啦，系咪就人多势众啦？咁啊，最紧要因为今日系中秋节啊嘛， 系、yeah, 啊、yeah, yeah. ，人多势众，我惊族大有黑 鱼，嗰个咪你咯，嗰、那个咪你咯，你唔使担心，一定有， 就系我呢个黑鱼， 佢一定唔系枯枝啊，以佢个身形一定唔系枯枝，一定系黑 鱼，哎呀， 唔系系脂啊，不过系脂肪个脂啊， 肥嘅枯枝啊， 仲要喺晒个肚度 ，F U L L 枯， 喂嗱，今日中秋节，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 好嘅，玩你两 条啫，冇错啦，咁啊，听日咧，我哋一样会有风骚粉，10点钟陪住大家公众假期嘅 ，OK， 拜拜，食多啲鱼。